好或者他的团队成员密切接触，应该自我隔离14日。白宫发言人说，特朗普当晚没有和任何捐款者和职员紧密接触，在出席圆桌活动和发言的时候，和所有参加者保持超过6尺距离。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地区，热带低气压灿红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在下午4点，灿红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东大约123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听朝早天气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颇大，早上有一两阵骤雨，接近周末大致天晴。现在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767点，升308点，总成交金额925.7亿。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25蚊升13.5，阿里巴巴282蚊升6.4，美团点评245.8升4蚊，中国平安80.1升6毫，友邦保险78.7升2.8，汇丰控股31蚊升1.2，小米集团20.8升3.5，盈富基金24.52升2.4。比亚迪股份123.6升2.2，中国人寿18.16升8.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10.048，瑞士法郎8.462，澳元5.569，加元5.841，新西兰元5.153，欧元9.1079。每百日元对港元7.33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636。日经平均指数报23,312点，升282点。港金现价报17,500蚊，升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0.28美元，卖出1,901.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啊，报告隧道情况先啦。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近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去湾仔之路咧都好多车啊。龙尾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收费广场。红隧九龙入口是东九龙走廊过海比较繁忙少少啦，咁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就系喺芜湖街附近嘅。讲到路面啦，头先东区走廊去中环咧，近住油街段就曾经有意外事故，咁啊部分行车线就曾经受到阻碍，而家意外事故清晒场噶啦，只系稍为多车啲啫。湾仔嘅庄士敦道有电车路轨重铺工程啊，庄士敦道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湾仔道至三角街一段，同埋近住菲林明道一段嘅左边线咧，只俾电车通过，一带嘅交通比较繁忙噶。九龙方面啦，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现时九龙塘段比较多车，龙尾排到亚街老街。大角咀道咧就有啲紧急维修嘅，大角咀道去美孚方向，近住惠安街嘅慢线临时封闭，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啲啦。新界方面咧，车公庙啊，沙田嘅车公庙路都系有紧急维修噶，去显径方向近住港铁车公庙站嘅快线都系有临时封路措施。安全车速报告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青山公路加翠园来回同埋青屿干线欣澳站去九龙。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今晚嘅日落时间系下昼嘅6:07，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嘅6:16。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李斯拉人，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 避开繁忙同人多挤迫嘅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嘅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先至有机会发挥得好嘅。 比较多讲系一国，唔系讲高度自治，系唔系九七年嗰阵嘅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系你唔去犯法，唔等于你唔可以闹嗰条法例系唔合理嘅。 反对冇办法啦，佢始终系唔中意，我哋都冇办法迁就。 如果你个目的唔系去搞事的话，我都是鼓励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枷锁，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地猜度那条政治底线究竟是在哪里，自由和空间是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的句话是，我们最需要恐惧的是恐惧本身。 战胜我们的恐惧，继续勇敢地保守住辽阔的创作空间。 自由和自私呢，可以好接近，過度的強調自由呢，就是一個自私的表現。 我們都要是開始呢，是去適應一個新的常態。 我們每一個人做好我們應該做的事，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歐嘉倫。 时间来到下午的5:11，今日是欧嘉伦戴着口罩和大家主持自由风，自由风。现在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2%。今朝呢学了一场大雨，很多在尤其九龙区翻工翻学的朋友都应该撞到正了。根据天文台的记录，今朝早的雨在天文台是录到106毫米毫米嘅雨量啊！嗱，呢个雨量即系咩意思咧？其实咧，平时咧，即系咁多年嚟，平均啊，十月份咧，成个月咧都系录到大概系100毫米嘅雨啫。即系话咧，今朝早喺九龙地区咧，主要集中喺九龙区嘅呢一场大雨咧，啊，几个钟头之内咧就落咗理论上咧吓，平时十月份一个月嘅雨量。咁但系啊，跟住落嚟咧，天文台就预计啦，大致多云啦，早晚有几阵骤雨，但系听日咧就短暂时间有阳光，咁跟住啊今个礼拜后期咧就阳光亦都会多翻啲噶啦，但系都有一啲骤雨嘅。好啦，咁我哋今日咧就同大家喺呢一个钟头里边咧睇翻有关新冠疫情嘅一啲新嘅进展啦。咁嗱，今日咧大家听到就係香港嘅个案咧就11宗確診啦。咁另外咧就係当中仲係有1宗係源头不明嘅。咁所以咧就你睇返成个11宗咧就係有4宗係本地感染，亦都係咧11宗咧亦都係本自上月21号以嚟咧最多本地个案嘅一日。咁当中呢啲本地感染咧就有1宗係源头不明嘅。咁嗱，亦都係連續6日有源頭不明的個案，有不少的醫生啦、專家都認為這個趨勢就值得擔心，不知道會不會是新一波感染的一個先兆，因為這些源頭不明的個案就代表社區裡面仍然有很多未知的一些隱藏的患者可能還在傳播病毒的。如果看回全球的情況，我們又看回一些全球的數字，過去幾個星期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數字，全球的確診個案呢是一路冇減過的，簡單嚟講，而升幅而家最多的呢就是在歐洲啊。歐洲而家每日的確診數字呢已經是高過第一波在四五月的時候的數字的了。咁在英國呢今日仲增加了，應該是昨天啦，增加了23000宗的確診個案。咁但係呢就話當中呢有接近16000宗呢是因為在過去7日呢追蹤系統計漏咗嘅，咁而家加翻上去，咁即係話咧，起碼咧就係過去嗰日咧都有成 8000宗噶啦。咁啊，呢个数字咧，亦都系啊多过喺年初3、4月嘅时候咧嗰个高峰期嘅。而俄罗斯咧，亦都系过万嘅确诊个案，呢个数字咧亦都系高过4、5月嘅时候高峰嘅数字，差唔多系去翻嗰个幅度噶啦。而法国咧就有17000宗，最新嘅数字系嗱，你17000咧亦都系高过4、5月嘅时候最高嘅情况啦。咁而家咧巴黎咧就话要关闭所有嘅酒吧。好啦，咁有个少少嘅可能相对地嘅好消息就系、欧洲呢啲个案虽然宗数多，但系死亡人数咧就比起3、4月嘅时候咧系少咗好多嘅，都系维持住两位数嘅数字啦。咁可能系因为咧大家知道点样去分流啲病人啦，亦都多咗经验啦，同埋患者咧系比较年轻嘅，咁所以嗰个死亡率咧就低过年月低过4、5月嘅时候嘅。好啦，咁喺香港即系、我哋嘅各种嘅一啲嘅防疫措施咧仍然系维持住啦，咁但系都有所放松啦。咁而经过咁多个月嘅疫症之后咧，咁我谂喺过去嘅几日嘅假期咧，大家好多人咧都会出去周围走下啦，去郊外玩下啦。咁个结果咧就系到处都系人啊。咁喺大批市民去庆祝中秋国庆节嘅长假期嘅时候咧，尤其喺离岛啊、西贡啊、等地咧，都系出现好长嘅人龙啦。咁呢啲好长嘅人龙咧，一方面就令人担心咧，会唔会再次系太过密集，会播疫啦。咁另外咧，就系喺好多地方咧都出现人潮啦。其实一啲郊外嘅地方，譬如话喺西贡啊、喺大美督啊，平时喺玩嘅时候咧，都礼拜六日都会比较多人噶啦。咁但系咧呢几日咧，似乎就系即系逼到咧，都好耐都未见过咁嘅盛况啊。嗱，相信咧喺大家嘅长假期，同埋每逢禮拜六日，就算可能係以後一兩個月咧，都未有機會係出外噶啦，甚至澳門都未必去到嚇，內地亦都未必去到嘅時候咧，有假期咧都會留喺香港玩噶啦。咁點樣係喺香港嘅一啲本地嘅景點，大家可以享受郊野之餘咧，又維持住一個比較好嘅環境，比較乾淨企理嘅環境咧。咁我諗大家都開始要關心一下啦，因為似乎就唔係呢幾日嘅事啦，以後嘅星期六、星期日都可能出現逼爆郊野嘅情景啊！大家喺過去幾日有啲咩見聞咧？嚇，發現啲咩喺郊野度有啲新鮮嘅事物咧？打電話嚟1872311。 今日新闻追踪， 2020年10月5号，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接纳推荐任命英国最高法院副院长贺之义为终审法院海外非常任法官。朝早10:30，关注基层住屋联席访问大约300名劏房户，发现有29%嘅劏房户租金占开支40%。大約26%的劏房户租金佔開支50%，團體建議將 N 無津貼恆常化，並推出租金津貼。由尖旺劏房户 同業主講咧，話可唔可以減租啊？個業主淨係口頭上同你講話減就冇得減噶啦，最多都係暫時唔加你租嘅啫。嚟緊咧會有呢個租金津貼啦，咁又驚藉著呢樣嘢，跟住佢又會唔會突然加翻你租咧？ 下午4:00。政府將發行新一批通脹掛鈎債券 iBond， 目標發行額是100億，息率不少於2厘，認購期由10月23日開始。金管局高級助理總裁劉應斌： 咁希望咧都係可以喺目前呢個低息同埋唔明朗嘅投資嘅環境底下咧，係為市民大眾咧係提供一個安穩而可靠嘅投資嘅選項。 4:30。本港新增1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4宗属于本地个案，当中1宗是源头不明。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繼續自由風，自由風。喺長假期之中，大家又唔可以出外啦。咁喺香港好多嘅景點啦，都成為一家大細啦，即係喺過去幾日咧，即係去玩嘅一啲地方啦。咁其中一家大細最方便嘅，都不外乎嗰 幾個嘅，有陣時即係香港能夠一家大細安安全全咁去玩嘅地方咧，又唔係好多啦。咁其中咧就係大家去西貢啦。咁西貢大家都知道，平時好多行山路線咧都比較多人啦。咁所以咧，亦都有好多人咧識啲窿路嘅，就係搭船出海。咁但係搭船出海咧，就亦都唔會話去得太遠啦。其中譬如去橋咀島，咁嗰度有個連島沙洲啦，見到咧過去幾日咧好多好多人喺個連島沙洲度玩啦。咁嗰個連島沙洲就好細嘅啫，咁幾乎咧啲人都企滿曬。咁另外一個地方，就是鹽田子啦，咁鹽田子就喺西貢出面一個小島啦，咁嗰度咧就有一啲嘅一個小島，又即係唔係咁高又唔係咁大，咁其實咧一家大細係幾方便行嘅，咁可以了解一下一啲客家嘅傳統啦，裏邊亦都有一啲細嘅教堂啦，亦都有一個即係維修復修翻嘅一個鹽田嘅，咁嗱喺過去嘅幾日裏邊咧，喺呢個鹽田子嘅小島上咧，就出現好多遊人啦，亦都出現好多垃圾啦，亦都出現一啲可能唔係咁愉快嘅場面啊！嗱，喺電話裏邊咧就有鹽光保育中心行政統籌助理林耀忠啊，林耀忠你好。林耀忠， 系你好啊！ 系你好啊！嗱，过去几日啦，咁有好多人都会去盐田子嘅。咁嗱，你喺里边工作嘅时候，见唔见到即系见到嗰啲呢啲人潮咧，同嗱以往嘅一啲游人有冇咩分别啊？吓程度吓人多到程度系点样样啊？ 系好多人， 系点咧？ 好多人真系多到系我哋本身即系接待入嚟岛上面参观嘅人咧，咁又都系。平均即系叫做算系比平时嘅多，大约系300多人次到啦，呢个假期即系一日 300多人次， 系啊系我哋嘅村我哋个专船啊，村嘅专船，咁啊比平时多咯， 咁造成咗啲咩现象咧？ 咁就呢幾日假期啦，咁除咗即係我哋主要村船啦，咁佢除咗係我哋村船，咁仲有其他船，因為西貢有其他嘅船咧，係可以坐入嚟鹽子參觀嘅。咁除咗係坐船嘅人流啦，咁仲有係户外水上活動嘅，咁有獨木舟啦，有甚至係水上電單車。咁佢哋就坐入嚟啦，揸入嚟啦，咁就去鹽田子，咁去到石灘啦，咁擺低隻艇，咁其實好好多，佢多到係艇搭艇咯。 艇搭艇係咩意思啊？ 係啊，即係佢擺低隻艇，咁佢綁住咗隻艇啦，咁再搭隻艇喺上面。咁搭咗三隻咁咯。 係嗱，咁我見到就係有啲相咧，好多垃圾咁樣。即系个垃圾桶都满晒满泻咁滞，系咪咧？ 系啊， 系积咗几耐嘅垃圾？ 积咗两日。 有冇造成啲咩环境问题啊？ 一嚟咧就臭先啦，你上到岸坐完个街道入嚟，咁啊一上行到去嗰个位咧就已经系臭噶啦， 系 已经闻到阵垃圾味。咁有一嚟衞生環境唔好啦，咁二嚟又疫情，因為而家有疫情啦，咁佢垃圾之中好多口罩，咁咧又我唔知佢係飛咗出嚟啦，喺垃圾桶度啊，因為冚唔手嘛，一係又可能係有啲遊人咧就隨手就掉啦，有啲就可能真係唔過意跌咗啦咁樣咯。 嗱，裏邊都有啲茶座啊，有教堂啊，咁人多有冇造成啲咩問題？ 人多就自然造成嗰大嘅問題啦，因為上去啦，咁我哋都要維持秩序啦，有啲我哋保護設施嚟噶嘛，咁就影響咗，因為人多而影響咗我哋，因為我哋各人都戴口罩啊，有消毒啊，自己清潔雙手啊咁樣，咁但係就一接觸人越多咧，風險就越高，咁佢就有啲人咧。就即系我哋本身系文物嚟噶啦，嗰个建筑物啦，咁系玩水上活动上嚟湿晒身嘅，咁佢嗰啲唔系普通水咧，佢系浸海水浸行上嚟，咁其实我哋都即系都系禁止佢哋咯，禁止佢哋湿住身咁上入去嗰啲圣堂文物室啊地方。 系咁嗱，最近即系其实湿住身上嚟圣堂都多咗好多人啦。你不嬲都禁止噶啦，即系唔想人哋湿身咁。咁但系而家你见到，譬如嚟玩嘅人，成个模式同以前有冇啲咩唔同啊？ 油換嘅以前咧、嗯，啊，即係初初我哋開復修翻個啊聖堂同埋鹽場嚟嘅參觀嘅、嗯，都係啊多數都係有教育啊咁樣啊學校啊或者係啲朝聖團體啊咁樣啊聖教宗教團體啊咁樣入嚟嘅。咁而家咧就啊多數都係一啲我形容為係普通自由行嘅遊客。咁佢哋入到嚟咧。就好似覺得係呢個係一個公眾地方，我鍾意點行就點行，咁佢冇規矩啦、 哦 大聲喧嘩或者係造成一啲滋擾啦，唔尊重當地嘅村民囉。 係嗱，你哋即係都係做保育㗎啦，咁都係復修個鹽田，咁然之後有一個保育中心啦，介紹即係成個鹽田寺嘅一啲傳統文化啦。嗱，照計即係都希望多啲人嚟㗎，係咪啊？定系而家好似太多啦，点算咧？咁样 我哋都鼓励人哋嚟，咁啊，但系即系认识我哋个宗教文化啦，我哋个客家嘅历史啦，啊、 嗯， 盐场嘅经营模式啊，咁样我哋都系标榜住系我哋、 嗯、 啊一个复修，我哋保育啊，环保啊，系环境保护，咁啊，生态保育咁样啦。 咁点咧？而家嗱，呢一个人潮嘅趋势咧，睇嚟都会。如果话继续放宽，但系即系放宽限聚，但系我哋又唔可能再周围去即系离开香港去玩嘅时候咧，呢啲地方譬如盐田寺都会系好热门嘅咯。跟住落嚟，可能个个周末都系咁啊，点样处理咧？ 我哋都尽量系自己工作人员都要保持翻个安全个社交距离啊，同啲游客。咁、 嗯、 另外就系、是、我哋都系加强宣传咯，喺码头一上船嗰阵时，已经对啲游客讲有啲嘢系要注意，咁啊，例如系基本嘅卫生啦，佢哋嘅行为啦，你啲唔可以、嗯、有啲地方唔可以入嚟，真系即系贴咗告示，唔好入嚟，真系唔好入去啦，因为有机会有危险啦，有有机会系私人地方啊，有可能。又再制造啲不必要嘅誤會咁啊，唔好啦。 有冇啲乜嘢係即係特別叫遊客唔好做嘅咧？ 遊客唔好做，有啲地方係貼咗係工程嘅，因為我哋有啲島上面有啲地方係進行緊復修工程，咁有機會係有意外咧，可能你踩落去，你跣低就咁啊，有受傷嘅可能啦。 係。 咁啊，村屋啦，村屋復修緊嘅村屋，咁啊，我哋唔都係。难咗嘅，但系都试过有人入去，咁啊，因为有机会冧啊， 咁 我哋都尽量阻止一下。 吓、嗱，又见到啲垃圾咧，嗱，我谂即系叫大家系咪都要拎走带去岛上面嘅垃圾咧？定系见到垃圾桶咁咪抌咯？好多人都会好自自然然咁见到垃圾桶就抌噶嘛？你会点样建议佢哋咧？吓、 嗱、我建议啦，通常我哋而家郊区西贡啊，或者其他离岛范围嗰啲郊区郊野公园啊嗰啲咧，都系有啲行山人士或者环保团体都会呼吁嘅。咁、我哋都系一样系有呢、這个有一样呼吁啦，就系、是、咧垃圾自己带走，因为我哋垃圾桶咧，即系嗰地方嘅垃圾桶咧，只系提供我哋当地嗰个村民啦、或者系嗰个工作人员使用嘅啫。咁咪其實係，如果佢哋入嚟，佢哋抌唔係問題啊，但係問題係會超負荷咯。 係， 係啊，你見到我哋啲嗰張垃圾桶嘅相咧，就係唔應該會咁爆嘅。我哋平日一個禮拜都食環佢哋會上嚟清垃圾。咁、其實就係飽和咧，其實咧一半到，我哋有十個垃圾桶，其實都係平日都係四五個滿咗，跟住嚟清走噶啦已經。咁但係就經過呢四日啦，咁頭兩日已經爆咗㗎啦，已經爆到無可再爆。咁我哋都鼓勵係市民呢遊客呢，即係如非必要呢就唔好抌落去嗰啲垃圾裏面，即係自己有個袋好 好 袋好，或者係啲垃圾袋好，咁你自己帶走。咁啊，最好啦。 好，唔该晒你，林耀宗，唔该晒。系林耀宗系盐光保育中心行政统筹助理啊。咁啊，去郊野咧，而家养成一个习惯啦，就系将自己带嚟嘅垃圾都带走。虽然有阵时有垃圾桶嘅，但系咧就为免加重大家嘅负荷啦。尤其喺呢个盐田寺咧，嗰啲垃圾桶主要系俾居民用嘅，唔系俾咁多游客用噶。好，电话里边有庄先生啊，庄生你好，庄生 啊，你 系请讲。 你好啊，你好啊， 系 啊，我想讲下咧。 香港政府咧应该咧明确啲下令嗰啲酒楼食肆入餐饮业，要对啲客人咧，即系如果佢有广播系统，梗系好啦。每隔几多分钟咧，就要叫佢哋留意坐喺度饮茶食嘢嘅时候，你系可以唔戴口罩。当你起身行去斟水又好，去厕所又好，你都系喺公众场所，你必须戴口罩。我已经同好多人讲过，佢哋系蛮不讲理，佢话我睬你都傻。有一个甚至答我，我去厕所啫，我话厕所咪仲污糟啊！我话你点可以唔戴口罩呢？我话呢度系公众场所，我话你坐喺张台度咧，你食嘢或者饮茶，你唔戴口罩，我唔话得你。 系，总之离开张台啦，唔系食嘢嘅时候就戴翻啦。 系啦，仲要行过我身边，有时又嚟又往咁，系嘛？ 好， 因为即系为咗个人又好，为咗大家都好，大家都要主动，同埋嗰啲饮食嗰啲员工，佢系有权叫佢哋戴口罩噶。 好多谢庄生嘅意见啦。咁大家对于而家嘅一啲防疫措施，个原则点睇咧？吓，实行起上嚟有啲咩要改善？打电话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4宗属于本地感染，是上个月21日以来最多本地个案的一日。当中1宗源头不明，是连续6日有源头不明个案。最新確診的患者是住在青衣南晴灣的46歲女子，曾經咳嗽，期間有去過尖沙咀食自助餐。其餘3宗本地個案，當中2名患者是1宗輸入個案的家人，1名患者是3月中由泰國來港的38歲女子，在港期間曾經在尖沙咀豪麗大廈和5個人同住。卫生防护中心话，呢名患者曾经提供唔正确嘅资料，唔排除有需要会检控。7宗外地输入个案嘅患者，其中1人由印度抵港，6人由尼泊尔抵港，佢哋乘坐同一航班来港。当局根据法例，尼泊尔航空停飞香港2个星期。青衣长安村的保良局曹金林夫人幼稚园表示，一名幼儿班学生的家长昨日确诊新型肺炎，患者曾经在上个月24日的适应活动和29日的恢复面授课堂首日陪同子女到校。校方话已经作出即时应变和通知家长，今日和明日暂停面授课堂和校内活动，并且安排专业服务公司到校舍消毒。政府相隔4年再度发行通胀挂钩债券 iBond， 目标发行金额100亿港元，可以增加至150亿元，最低认购金额10,000元。近批 iBond 息率不少于2厘，高于过往的1厘，年期3年，每半年派息1次。今个月23日早上9点开始接受认购申请，下个月5日下午2点结束。市民可以透过20间配售银行，包括汇丰、中银香港、星展等，或者透过证券经纪或者中央结算公司认购 iBond。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指出，发行 iBond 目的是向市民提供安全和回报稳定的投资选择，并且进一步发展本地债券市场。全球累计3500多万人确诊新型肺炎，超过103万人死亡。在欧洲，英国再多近23000宗确诊，较前一日的12000多宗大幅上升。當局解釋是技術問題令到數字滯後。法國新增12000多宗確診，首都巴黎疫情持續，將會進入疫情最高警戒狀態。酒吧將會在星期二起關閉2個星期。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透露，上个星期参与的一项会议之中有一个人确诊，现时正是自我隔离。亚洲方面，南韩过去一日新增73宗确诊，连续五日低于100宗，但是军营、医疗机构和疗养设施出现源头不明的集体感染。日本东京都新增66人确诊。新西兰过去10日未有出现集体感染，最大城市奥克兰星期三午夜起取消所有疫情限制措施。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听朝早天气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颇大，早上有一两阵骤雨。接近周末大致天晴。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宏天广场的慢线有坏车阻路，咁现时一带的交通开始挤塞，车龙排到丽晶花园。就在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宏天广场慢线有坏车，龙尾丽晶花园。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南湾仔车龙都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暂时就未使间封。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新行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车龙排到北角政府合署，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排到油站地区，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天马苑。路面方面，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非常挤塞，车龙排到近培正道桥底。艾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交通繁忙，龙尾梳亚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一段交通大繁忙的龙尾近蝴蝶谷。提提大家，在大角咀道因为紧急维修，大角咀道去美孚方向，近住惠安街的慢线仍然是封闭，一带交通繁忙，经过的朋友请留意翻现场的交通指示。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青山公路沙仓去屯门、青山公路加翠苑来回同埋青屿干线欣澳站去九龙。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中国表象。 今次呢个黄金周可唔可以真系赚到啲黄金落赌袋咧？ 俗串细想，郑汉良。 人嘅消费最紧要睇下自己嘅袋有几多钱嘅啫。中国嘅疫情咧打击咗佢国内经济，系咪真系有报复性呢样嘢咧？吓，疫后嘅消费，我觉得行为模式好多真系会悭住使咯。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中国点点点。 妇女事务委员会的自在人生自学计划，为有兴趣终身学习的妇女提供不同范畴的课程，等她们提升个人能力，用正面态度面对挑战。新一季课程已经开始接受报名，详情可以在各区民政事务处索取。查询计划详情请致电2915-2380。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呢半个钟头咧，我哋继续倾下疫情的一些最新的发展，大家可以打电话来1872311发表意见的，咁啊，倾下就是而家究竟我哋的防疫措施应该是点样做好啲咧，定系应该放松咧？喺执行上面，大家见到又有啲咩问题咧？打电话来1872311，电话里边有黄先生啊，黄生，黄生，系请讲。 啊，主持你好。 你好。 我想讲讲咧，就系、是、譬如呢个假期咧，嗰啲人潮控制系咪应该警察做咧？ 嗯。 但系我揾唔到警察，譬如好似360咁啊，嗰个缆车嗰个车站排队个情况咧， 啊， 即系从未试过个人潮系爆到咁犀利嘅。 是， 即是自从去年六月到家阵时候，真的没有了内地游客， 嗯， 是曾真的很少发生。 那些很多话要排成个钟啊，吓， 到真的你插针都插不落，那些人潮多到你排队几密啊，密到根本就没有四人去，四人咩一组啊，咁啊隔开啊，完全都做不到。 嗯， 那些警察去晒边呢？有没有警察去维持秩序？ 嗯。 我又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是不是要收钱他们就出来了。 明白。好，多谢黄先生的意见。根据个限聚令排队就没有要求你隔得很开的。即是你说我不识前面那个又不识后面那个，那就没有规定你真的要隔得很开的。那虽然说 1.5 米，那你见到的就是其实在你行街的时候，在商场，在车站，任何的车站排队，你在地铁里面搭紧车的时候，通通都冇 1.5 米嘅，咁所以而家即系当疫情好似缓和咗啲啦，咁仍然都今日都有11宗啦。咁究竟我哋点样去继续生活之余又能够防疫咧？呢个都系我谂全世界政府都面对嘅一个问题嘅。咁而喺咁长嘅时间嘅疫情里边咧，咁另一个群体咧就亦都遭遇佢哋嘅问题咧，就系好多准备结婚嘅新人咧，其实俾呢个疫情咧都拖延咗好长嘅时间。咁但系有好多人就推迟咗个婚礼啦，但系都唔知道推到几时啦。咁另外咧就系有一啲婚礼想如常举行啦，咁但系就发现咧众多嘅限聚令逐步放宽嘅时候咧，婚礼就仍然系20人啊。咁佢哋就话咧，咦，其实好似唔系好公平，唔系好合理。咁点解咧？就系话好似个政府嘅整个防疫政策咧，嗰个龙门咧就好搬嚟搬去咁，准则咧就唔一样嘅。咁佢哋话咧，譬如话一个教堂里边啦，嗱，朝早举行一啲宗教活动做弥撒啊等等嘅一啲嘅活动咧，咁嗰个人数咧就系嗰个场地嘅总人数嘅一半啦。咁但系可能系另一个时间举行婚礼嘅时候咧，就只能够有20人，咁啊同一个地方就一时就多啲，一时就只能够20人啦。咁佢哋亦都话咧，丧礼咧就可以获得豁免嘅。咁佢哋举例啦，就系赌王何鸿燊嘅丧礼咧，几百人出席，咁但系婚礼咧就限住20人。咁佢哋都话咧，就系学生都翻学校上堂啦，咁都好多人噶啦。咁所以点解即系婚礼仍然系维持住20人咧？咁就有喺网上咧，就有一啲新人咧就即系一个网上嘅联署啦，已经有超过370对新人咧就联署咗，就希望咧政府就放宽婚礼人数嘅上限嘅。电话里边咧有潘小姐，潘小姐系要求放宽婚礼人数上限联署嘅发起人。潘小姐你好啊， 你好， 你好啊。嗱，咁你哋都即系希望咧就话嗱，婚礼过程就唔提供饮食嘅情况之下咧，系都要想希望政府可以增加人数啦。嗱，你哋我想听啊，即系潘小姐你自己嘅遭遇系点啊？而家打算系点啊？ 系咁，我自己如果有睇过报道嘅朋友都会知道啦。咁我原本打算就请200多人，因为计算我哋双方父母啦，我哋自己嘅亲戚朋友啦，大概200多人会参加我哋嘅婚礼嘅。如果正常嘅情况底下，咁而家咧我哋就只能够得翻1/10嘅人去到现场，咁已经冇婚宴㗎啦，因为即係基于嗰个抗疫嘅安排啦，咁我哋都唔打算有任何嘅婚宴，都唔紧要。咁希望即係喺一个不提供飲食，即係大家全程都戴口罩嘅情况底下呢，都可以参加个婚礼。但係奈何呢，就係而家市面上仍然有好多超过20个人嘅事情可以发生啦，但係奈何就婚礼唔得囉。咁包括我自己暂时喺10月31日嘅婚礼仍然都係需要喺呢一个情况底下进行咁样。 我想一个额外少少，而家譬如婚礼举行嘅时候係咪都要戴晒口罩㗎？对新娘，你都要戴嘅嘛？ 係呀係呀，喺现行嘅制度底下呢，喺任何嘅政府嘅场地啦，公开嘅场地咧，我哋都必须要戴外科口罩， 去到行例嘅。咁就算连政府提供之前所提供嘅同心抗疫口罩咧，其实咧都应该唔能够使用嘅，因为喺个 contract 嗰度会写到明咧系要用外科口罩嘅。 系咁嗱，你哋就建议就系话，希望可以将人数增加到即系150人或者场地人数上限啦，同埋都觉得继续就冇饮食嘅。咁仲有啲乜嘢你哋会做去即系应承会做咁去说服政府咁样系好安全嘅？ 其实咧个喺我哋嘅声明喺我哋嘅公开信入边提到咧，我哋会確保場地嘅出入口都會有提供呢個消毒嘅物資俾大家，去到消毒令到即係確保大家入場嘅時候就相對地乾淨一啲啦。咁同我哋係謝絕任何14日隔離檢疫嘅親友啦，同埋任何豁免檢疫嘅人士。我哋都會謝絕佢哋參加我哋嘅婚禮，以免咧即係嗰個傳播鏈會即係。个风险会增加咯。 咁你哋就都指出咗，其实而家政府嗰个政策咧有啲唔公平啊，或者系有啲自相矛盾啊，少少咁嘅地方啦。可唔可以再举多啲例子，大家听一下？ 即系譬如大家可以戴住口罩一齐去公众地方啦，譬如一啲商场啦，即系喺一啲入式嘅商场咧，其实或者嗰个百货公司里边咧，其实系好多好多人喺埋一齐啦。一个班房入边，我相信唔止50个学生啦。一个地铁车厢入边，亦都唔会有唔止有20个人啦。巴士上面亦都唔会啦。咁譬如就算你等巴士嘅话，你都唔会限制住即系20个人只可以20个人等巴士啊咁样。即系其实有好多我甚至乎去游泳池系可以唔戴口罩啦，可以我哋中秋节呢个长假期都睇到好多新闻报道，好多公众地方啦，好多公园啦，好多离岛嘅地方啦，都人满为患咁样样噶啦。咁甚至乎有好多人都已經去咗呢個本地嘅一啲酒店去到遊玩嘅時候啦，亦都有好多主題樂園嘅地方都可以開放，即係多過20人嘅聚集啦。其實呢啲等等嘅亦都開放咗呢啲之後咧，我哋都會覺得啊，政府都覺得係安全啦，喺個疫情係安全嘅情況底下先開放呢一啲嘅場地噶嘛。咁點解呢啲場地又得咧，而婚禮場地又唔得咧？呢個就係我哋。即係最不明所以嘅地方咯。 會唔會咁諗咧？即係我都係代入政府諗法，就可能啊，你即係婚禮，大家知道好開心、好歡慶，然之後大家即係好多朋友好少見嘅，然之後攬埋一嚿咁樣，大家影相咁，可能太過親熱啦，咁會唔會咧？ 我相信小朋友翻學校都係一件好歡喜快樂嘅事，亦都會攬頭攬頸嘅，係咪？咁我亦都唔覺得即係去游泳池唔戴口罩。大家一齊喺個咁嘅暴露嘅情況底下都會冇事就，但係原來淨係得婚姻場地入面嘅人會有呢個狀況出現咯。咁我就覺得呢個我都係唔明白嘅。譬如好似喺宗教活動上面啦，咁大家即係難道所有嘅宗教活動都係唔開心嘅，都係唔能夠即係唔會有任何嘅身體接觸？但我哋都喺個婚禮場地上面唔見得平時會有幾多分即係身體接觸或者一個暴露於非常高風險嘅情況喎。 係嗱，你哋聯署咗啦，咁其實仲有啲乜嘢途徑即大声啲同政府讲啦，嗱有阵时政府做唔做一啲嘢，可能就系有一啲嘅组织啊，可能不停咁样游说佢啊，咁嗱，即系好似你哋咁，其实好难有个组织，好具体嘅组织咁噶嘛，咁有冇办法同政府讲清楚咧？ 我哋都系透过传媒啦，好似即系多谢你哋嘅邀请，就喺大气电波入边，即系将呢个信息带翻俾大家。其实喺香港有差唔多接近1000个家庭。咁面對住同樣嘅事啦，咁樣樣。咁我哋都係主要而家就暫時就係透過傳媒啦，同埋其實我哋都去信咗政府，希望佢哋咧俾翻個個回應我哋咁樣樣。 好，明白，唔該曬你，潘小姐，唔該曬。 好，多謝曬。 潘小姐係要求放寬婚禮人數上限聯署嘅發起人啊，咁希望政府聽到你哋嘅意見啦。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iu again. 有听众问萧叔叔 ，It's a shame, S H A M E。通常我哋喺日常英文口语里面系点样解咧？呢个咧其实我哋成日听到嘅一个 expression 嚟 ，It's a shame, or that's a shame, or what a shame 咁样。咁如果大概我哋广东话直译咧，个意思咧就类似系，哎呀，咁真系唔好啦，咁就哎呀，真系好令人失望啊，咁样嘅东西。俾个例子大家，譬如话。有人同你讲我今晚同唔到你去食饭啦，咁你而家 oh that's a shame, never mind, that's a shame, I'll go find someone else, 咁就 it's a shame, 诶咁啊真系唔好啦咁样。另外咧，如果我哋想讲明咧有啲乜嘢咁唔好咧，我哋可以后面加个 that 嘅 ，okay, it's a shame that, it's a shame that something, it's a shame that,、for example, it's a shame that you've gained so much weight.During the holiday, 咁都得嘅 ，OK， 咁啊即系，唉，你放假加咗咁多磅，真系唔系几好啦，咁样。下次再见，拜拜。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i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逆境之中，我哋请嚟一班高手为大家打气。 首先有擅长猛虎射球嘅小志强， 放马过嚟啦！我小志强唔会怕你哋噶。 打极都唔死嘅星矢， 天马流星拳， 仲有孙悟饭嘅师傅笛子魔童。 呢、這个冠状病毒真系可恶啊！ 仲有呢班高手嘅幕后声音冯锦棠，即系我啦，都会出现喺星期一至星期五晚八点至十点嘅手下留情，大家千祈唔好错过啦！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啦！喺今日咧就新增11宗嘅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啦，当中咧就有7宗咧系输入个案嚟嘅，包括一个由印度抵港，6宗咧就系尼泊尔抵港人士，而4宗嘅本地感染咧就有1宗系源头不明嘅，亦都代表住咧就系连续6日有源头不明嘅个案啊！好啦，咁大家点睇咧？觉得而家防疫措施又点咧？电话里边有麦先生，麦生你好，麦生 啊，你好啊， 系请讲， 你好啊，你好。我覺得咧，家下即係香港有啲人咧就唔理性嘅，樣樣都將自己條命嘅責任咧就推咗俾政府。嗱，你話嗰啲你飲完啊喜慶宴會嗰啲，你食完個餐飲完個餐咁跟住去醫院，咁你好開心咩？使乜嘢要政府限制？使乜要政府立例？嗰條命係自己，你有責任保護。几个条命噶喎、啊，你提到360咁样，话咁多人啲警察去晒边，咁样你嗰条命交晒俾警察啊？你喺你自己噶嘛，你自己有责任噶嘛？啲人 唔系咁嗱，讲紧政府啲政策，即系譬如教堂咁，而家你个教堂坐一半人都可以聚会噶嘛？咁点解婚宴唔得咧？ 你婚宴？大家舉杯或乾杯， 唔係講咗就，唔係講咗佢哋話，即係就算有婚宴都唔會有飲食嘅，嚇。 啊，佢講啫，但係你控制控唔控制得到啊？首先要自己有責任先，啊，唔好樣樣都話政府得㗎，即係我唔係幫政府講嘢，我要講要理性嘅，啊，唔好樣樣都反對。 如果要理性嘅话咧，咁应该同一间教堂就冇理由朝早就可以一半人，下昼就20人嘅、哦。即系如果要讲理性啊，嗱，你应该准则系要一样噶嘛。 你样样都讲一样，你样样都要讲一样，你自己要有责任。你首先你要知道嗰条命系你自己嘅先、你唔好话又要话要讲准则讲情。啊！記住嗰條命係自己噶嘛，你有乜病痛係你自己受苦受難嘅啫嘛。其實如果政府唔立例，你自己都應該要識得避忌噶嘛。係啦，唔該曬。 好多謝麥生嘅意見啦。咁啊，即係我諗亦都代表咗好多香港人嘅心聲啦。即係大家要自律啦，令到即係個疾病就唔會傳播啦。咁另外亦都嗱有好多不同嘅意見咧，就係嗱而家嗰個傳染。即已经是基本上在个社区里面的或者是全世界都有的时候啊怎样去面对现在的这个疫情呢怎样才可以说是即是 仲有几个月啦，跟住仲要冬天啦，咁系咪会再有新一波嘅爆发呢？而同样嘅一啲嘅防疫措施，咁系咪要继续落去呢？系要收紧定系放宽呢？啊，电话里边有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嘅，曾其恩你好。 你好， 系你好，系啦，最近嘅疫情嘅发展啦，每日都有一啲嘅不明嘅源头啦，似乎就距离清零啊好远啦，嗱，有乜嘢你觉得近期嘅啲疫情，你有咩要注意嘅地方？ 其实咧不明源头嘅个案浮现咧，即系始终冇办法斩缆啊，或者归零咧，其实对我哋成个社区或者特区政府讲咧，其实我哋都真系要好小心，因为咧呢啲即系譬如我哋讲紧一啲隐形嘅个案或者系冇源头感染嘅个案咧，其实佢可以触发成一啲群组嘅个案嘅，尤其是咧就系当我哋而家有一啲嘅即系譬如我讲紧防疫嘅措施系放松嘅同时咧，或者系有一啲嘅即係譬如我哋講緊場合啊，教會啊，或者有一啲嘅娛樂場所開始放寬翻的話咧，你只要稍一不慎咧，就係、是有機會可能有一啲群組嘅個案發生，出現譬如喺屋企啦，出現喺一啲即係聯誼啊、社交生活上咧，都會有機會出現嘅。譬如我哋舉個例，近排可能我哋都見到有啲譬如去過酒吧嘅人，佢感染咗啦。咁呢個係我哋值得要去探討同埋要小心嘅，所以我自己覺得喺嚟緊即係譬如整整個成個十月咧，我自己覺得就睇唔到有一個空間咧可以再放寬一啲我哋講緊譬如限聚令啊等等嗰啲嘅情況。 咁譬如酒吧咧，見到因為見到呢兩日咧都有最少兩個嘅確診個案都係嚟自似乎嚟自同一間酒吧嘅咁。有冇需要收翻紧酒吧嘅即系呢啲群聚咧？ 嗱，酒吧群聚嗰度咧，其实就喺过去即系譬如嘅周末咧，我都经过嘅时候咧，好多时都即系会见到三五成群好多人嘅，大家都除低口罩，因为你饮酒谈笑风生倾偈，咁就自不然就系好近距离啦。咁当我哋除低口罩，其实个风险就已经喺度噶啦。咁再加上我哋即系譬如大声讲嘢啊、笑啊。咁如果万一有人係有事的话呢，咁其实就好容易传开去，同埋经过酒精嘅即係影响下呢，好多时都对自己个防疫嘅意识会薄弱咗。咁所以我自己觉得去到呢一刻呢，其实就真係唔好再放松啦。即係我自己觉得就可能甚至乎如果跟住落嚟有真係有啲连锁式嘅群组个案出现喺酒吧嗰度，咁可能我哋甚至乎可能要採納翻好似之前喺疫情嘅初期咧出現咗群組嘅酒吧個案咧，我哋可能要勒令佢要停止一啲嘅營業添。 即係而家就已經兩個人一台噶啦，你都覺得係有風險嘅，其實係嘛？ 兩個人一台其實點都會有風險，因為個問題就係話你參與喺即係譬如你喺個酒吧嗰度即係進食或者飲酒嘅時候咧，你未必會係坐定係一台，可能你又會同隔離嗰台傾下偈啊，咁等等。即係同埋另外一樣嘢就係你好難去做追蹤。如果你睇翻衞生防護中心之前去處理酒吧群組，都發覺就係、是你好難去揾翻嗰啲即係參與喺酒吧裏面嘅人士。咁你好難做最終嘅，真 係有。係啦，剛才你講緊就係婚禮人數啦，即係剛才有啲即係就想就快結婚嘅就會覺得好唔公平嘅，就係、是、教堂咁做微撒就一半人，跟住即係婚禮就20人，或者喪禮咧就冇限人嘅，婚禮又限20人。你覺得呢個規定有冇矛盾嘅地方咧？ 其實就係有少少矛盾嘅，不過問題即係我諗特區政府可能佢哋始終想控制嗰、那個。即係可能有喺某啲特定嘅群組當中或者宴會當中咧出現一啲爆發嘅情況或者個案發生。嗱、我自己覺得可能就如果真係譬如可以即係釐清一啲嘅原則啊，或者係將呢啲嘅措施係可以即係盡量係一致嘅話咧，咁可能就會減少咗呢啲咁嘅即係爭拗點啦。咁我自己覺得即係譬如你有啲婚禮，譬如真係你喺譬如喺教會嗰度舉行嘅，咁你如果沿用翻即係譬如而家放寬咗嘅 教会活动啊、崇拜啊，或者一啲教会嘅仪式咧，譬如你系只能够准许即系喺场所面积嘅50人以下，即系50% 以下咧，咁同埋隔位坐咧，起码保持一米距离咧，咁呢个咁嘅原则，我觉得系可以学考虑。 唔该晒你，曾其恩医生，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我哋听一节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六点前的交通消息，咁 Irene 先同大家报告观塘绕道的交通。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之前在宏天广场对开的慢线曾经有意外事故，头先有少少阻塞，现在意外事故清晒场的了，交通大致回复正常的。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排到嘉华国际中心，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车龙分别在入境事务大楼和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到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慢线去湾仔之路一样是咁多车的。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轨和尖沙咀线的龙尾学园街，狮子山隧道沙田窝打路道龙尾浸会桥面。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金石同海星控股五大跌幅股份：星宏传媒、首控集团 LFG 投资、华邦金融同埋中国卓银。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5.65，瑞士法郎0.917，加元1.328，人民币6.792，英镑对美元1.295，欧元对美元1.175，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665。港金报17,500元，比上日收市升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7.96美元，卖出1,898.93美元。港汇指数104.2，冇起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喺港岛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嘅慢线有坏车阻路，咁现时一带嘅交通比较挤塞嘅，车龙排到去北角码头。就喺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慢线有坏车，龙尾去到北角码头。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而家交通都系繁忙，咁东行嘅龙尾就去到近柯达大厦。其他隧道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收费广场，暂时未使间封。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嘅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接近太子道西，而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常悦道。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翠屏南村。路面方面，喺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坪石一段慢车，龙尾近虎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太子道东油站对开。咁而喺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屯門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深井段的交通都是繁忙，龍尾去到近丁九橋。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沙田的車公廟路因為緊急維修，車公廟路去顯徑方向，近住車公廟港鐵站的快線現在是封閉的，一帶車多。最後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將軍澳寶順路寶康路橋底去上德村、青山公路沙倉去屯門、青山公路加翠苑來回和青魚幹線欣澳站去九龍。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唔想辛苦赚翻嚟嘅钱俾人偷晒，咁就要安装闭路电视，最好有高清防撞、红外线夜视同动态警报功能，仲要确保运作良好。大家亦要保持警惕，怀疑有罪案发生要立即报警，小心保存现场证据同闭路电视片段，以助警方搜证。做好保安措施，贼人自然无所遁形。 提防爆线，安装闭路电视。 识不是通，通先要识。 讲咩啊？ 讲咩啊？ 讲咩？唔讲你唔知道。中国最近拣咗第三批嘅预备太空人，点先做到太空人嘅咧？国防部嘅文件话，最基本嚟讲咧，身高、体重、性别都有要求嘅，一定要1.6米至1.72米高，55至70公斤重，而且原来男仔系占咗大部分嘅。 香港电台第一台，中国点点点， 记住大师教路， 要通先要识。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1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才有机会发挥得好的。 比较多讲是一国，不是讲高度自治，是不是1997年那样的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你不去犯法，不等于你不可以骂那条法例是不合理的。 反对没办法了，他始终是不喜欢，我们都没办法迁就。 如果你的目的不是去搞事的话，我都是鼓励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加手，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地猜度那条政治底线究竟是在哪，自由的空间是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的说话是，我们最需要恐惧的是恐惧本身。 战胜我们的恐惧，继续勇敢地保守住辽阔的创作空间。 自由和自私呢可以好接近，過度的強調自由呢就是一個自私的表現。 我們都要是開始呢是去適應一個新的常態。 我們每一個人做好我們應該做的事，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歐嘉倫，評論員林小魯。 新聞返嚟繼續自由風，自由風今日評論員林小魯，你好啊。 你好啊，嘉倫。 我哋呢半個鐘頭呢要傾下陳同佳嘅事件啦。我諗大家即係聽咗即係成件事由去年開始到而家呢都拖延咗好耐啦，就係陳同佳復完刑之後呢佢都應承呢就話會返台灣叫做投案啦，或者自首啦，台湾讲法就系投案啦，咁就但系到今日啦，已经即系一年啦，就快都未成行啦。咁大家会留意到，即系成件事就系因为受害者嘅妈妈阿潘妈妈咧，就近排咧就一路都同传媒咧，即系比较高调咁样啦，要求陈同佳咧快啲翻台湾吓。咁嗱，而家个问题咧就系究竟佢幾時翻啦？嗱，今日嘅啱啱嘅一啲新聞咧，就係即係一路幫緊佢嘅聖公會教省秘書長管浩明話咧，陳同佳就已經委託咗律師噶啦，咁就律師咧就今日就會同台灣當局見面，重申陳同佳投案嘅意願冇問題。而陳同佳咧，即係早前咧就都有一個錄音啦，23秒嘅錄音咧，都話自己投案嘅意願咧就係冇改過嘅，係會翻去嘅。咁個問題係幾時翻咧？根據潘媽媽講法咧。你买张机票就行入去噶咯，系咪咁咧？ 嗱，依个都系即系我作为一个好普通嘅人嗰个理解嚟噶啦。依家件事情嘅荒谬地方咧，就系、是犯咗案嘅陈同佳咧，佢系承诺吓自己系会去投案嘅。咁当然喺依件事件上边咧，我先即系学识投案同自首嘅分别。 系 我原来自首咧就系、是。未立案之前咧，你自己去舉手嘅就叫自首，但立咗案之後咧，之後叫投案。 即已經係通緝緊你啦，你翻去咧就唔係叫自首，就叫投案。呢個係即台灣當局嘅一啲解釋。 既然係咁解釋，其實好清楚啦。即嗱，政府相關部門已經知道係有罪，而個犯罪者、犯案者亦都承認係自己係犯咗罪，佢亦都願意翻去投案。咁但係。点解上唔到机咧？嗱，咁呢个咧，即系我自己 不能够单从一个法律的角度去看，我相信背后可能有好多嘅政治嘅考量啊，种种咧系令到呢件事咧系。 而家系咪上唔到机？似乎就未知道嘅系嘛？嗱，系嘛？跟嗱，而家讲法咧就系啱啱嗱，今日嘅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咧，佢都提到咧就系话，佢唔会容许即系台湾啊，唔会容许一个杀人犯自由来去。咁咧，佢就话，所以香港政府用不着推来推去啦，我们政府一切会依法办理。其实一路拗紧嘅嘢咧，就似乎系讲紧咧，台湾就一路讲话，我哋已经设立咗一个共同联络嘅窗口。咁有啲乜嘢事咧，就应该政府同政府之间倾。咁啊，包括交人啦，同埋信，即系一齐交埋啲证据，就成件事咧，就即系比较官式化咁去处理。咁但系咧，如果阿陈同佳佢上机嘅话咧，嗱，而家都唔知道，到時佢真係上到機的話，咁或者上唔上到機都唔知道，去到台灣咧，會唔會俾佢入境？嗱，如果根據蘇貞昌嘅講法咧，似乎就未必一定會俾佢入境，係咪咁嘅理解咧？嚇， 如果講細節咧，我睇新聞嘅報導咧，我都覺得有啲 QK 咧，就係話哦，佢唔會即係唔會俾犯罪者咧就啊隨便發個簽證俾佢咁。系嘛？咁但系好多时都落地签证噶啦，咁样咁我唔知道嗰段嘅过程系点样。咁冇签证系咪可以上到机咧？嗱，呢个就即系机场嘅管理同埋即系搵航空公司嚟搞啦。 嗱，我谂而家嗰个即系呢近排嘅个讲紧嗰个讲法就系台湾就一路话我有一个共同联络嘅窗口，政府咧即系特区政府咧就可以。在那里是联络的，做一些联络的工作，大家可以谈的。但是当然特区政府也不会承认台湾的这个窗口，就一直没有谈。其实同样的情况在去年的即年初三四月的时候已经出现了几次的。就是台湾多次就说司法互助用这个方式就是要求政府就是即特区政府提供证据。但是就是特区政府呢也多次就说我们没有一个即司法互助和送交的安排的。所以探讨呢就透过一个平台去谈。总之就是这些的即是一些我想是沟通的官方途径，究竟当中有没有承认台湾的官方地位等等的一些细节的问题呢，就一路是卡住。而政府咧就一路強調一樣嘢咧，就係話特區政府不可能違反法律嘅。咁台灣一直要求咧，就係特區政府係就陳同佳案向台方提供有關證據咧，就已經多次聲明咧，就話係冇呢個法律基礎嘅。咁並且咧就話有議員就明知香港冇呢個法律基礎，就向台方提供證據，仍然發表誤導性嘅言論，咁係不負責任啦。咁嗱，整件事咧，我諗即係其中一個。呢、这个议员呢、就应该是在电话里面的陶谨申。陶谨申，民主党立法会议员，你好啊。 陶谨申你好。 是啊，是我想问一下，首先不如讲了就是说，即政府就说他一路都讲法都是这样的，就说他没有法律基础向台方提供证据，你怎么看这个讲法？ 这个真的可笑了。因为呢、上年十月司长和局长都有的，有些专访啊访问关于这件事的时候呢，佢就都盡力話我盡力提供證據嘅，咁、就當時冇話冇法律基礎嘅，完全冇嘅，同埋講咗都唔係一次啊，幾次添嘅，呢個第一。咁第二咧就係、如果真係冇法律基礎，我就更加奇怪啦。兩年前到咧，香港就問台灣攞證據，台灣就問香港攞證據，咁就因為個人喺香港啊嘛。即系陈同佳嘛，咁、所以咧就台湾就俾咗台湾攞到个证据俾香港。咁如果你话系冇法律基础，我就奇啦。咁你又问人攞证据香港，咁你仲人哋俾你嘅时候，你照收、啊。咁你嗰阵时又冇法律基础、啊。 会唔会系一个会唔会系当时嗰啲证据嘅交收咧，系一个即系非正式嘅状态之下嘅进行嘅咧？ 咁你咪非正式，大家非正式就非正式啫。其实所谓非正式嘅意思咧，就系你唔系有一个正式嘅协议之下啫嘛。咁你都透过两个渠道，据我所知就一个渠道咧就系嗰、那个咩台港台经济。咩协策会啊，定协进会啊？ 有个协策平台啦，有个策协平台， 拆进会同埋协进会啊，系 啊，就系啦，即系我成日都噏错，拆进会同协进拆咩拆咩？ 拆进会啊， 系拆进会，即系两边唔同嘅，即系香港嗰、那个、那个名同台湾唔同啦，但系就总之嗰、那个那个大家对口嘅啊，即系等于海峡两岸嗰、那个嗰、那个都有个有个会系对口噶嘛，一样啫嘛。咁佢透过呢个平台咧，就系、是、问人攞证据，人哋就俾咗佢嘅，即系俾咗香港嘅。咁、香人哋台湾又照问香港攞证据啦。咁佢到依家两年几都冇俾嘅。 但系涂谨申，你对嗰、那个呢度提出嘅所谓刑事司法互助途径呢、這个正式途径，你觉得棘住咗喺边度咧？实质个困难系一个法律上嘅困难啦，行政上困难啦，因为政治上嘅困难咧。 唔系嗱，我就唔去选择系咪政治上啦，因为你见到特区政府一直以嚟咧都系直至到上年十月都仲话系。啊、司長、哦、即是律政司司長仲話係盡力做嘅，咁佢就冇從來冇司長就管法律㗎嘛，佢都從來都冇好似保安局咁呢兩日突然間出個聲明話冇法律基礎，如果係冇嘅佢上年十月點講啦。 喂，但係我作為一個真係普通市民，我唔明喎、哦。咁陳同佳佢已經承認咗自己係犯案，佢又有個意願去台灣，有乜嘢阻住佢唔可以上機落機自己去投案呢？依家其實点解一定要经过政府提证据嘅咧？ 嗱、那个问题就巧妙啦。嗱，你当我系小人之心啦，吓好唔好？啊，人去到台湾咧冇问题嘅，但系如果你人去到台湾有一个极端嘅情况，就系、是、陈同佳去到不快一言，即系所谓保持沉默啦，用香港嘅角度就，咁你够证据咪告我咯？咁但系你记住，台湾所掌握嘅证据咧，就系、是、有一男一女入咗间房或者间屋，然后里面呢就有啲科学证据啦，但係最后呢就係、是、一个男人就拖住个夹出咗嚟，咁然后跟住呢个女士呢就搵唔到尸体，搵唔到好啦，但係陈同佳呢 搵到尸体㗎，搵到尸体㗎，搵到尸体 搵 到尸体 搵到尸体，係呀 OK， 咁但係个问题就係、是、陈同佳就喺香港嘅对住香港警察呢就落咗一份好详细口供，就话喺屋里边发生咗咩事，佢点杀人，而点弃尸都讲好清楚嘅。而嗰呢份口供呢，亦都系喺香港嘅洗黑钱案里边呢，就系、是、呈咗堂。而陈同佳嘅律师呢，亦都冇话呢份口供呢系叫咩苦打成招嘅，冇嘅，同意咗呈堂添嘅。好啦，咁即系换句话讲呢，嗰、那個陳同佳認喺裏面做過啲乜嘢嘢呢，就喺香港認咗嘅，俾咗口供嘅，冇話係苦打成招嘅。咁你話呢份口供重唔重要啊？ 咁但係 如果你最好嘅情況，陳同佳去到台灣，將呢份口供俾香港警察口供重新講一次，重新承認一次向台灣警方，咁梗係我相信根據台灣嘅法律，梗係夠證據啦。但係如果最壞嘅情況調翻轉咧？你台灣可能就要靠香港呢份口供嚟做證啦。 但係如果咁樣揣測嘅時候，嗱，我明白你講乜啊？但係如果咁嘅揣測嘅時候，其實陳同佳依家基本上佢係有權唔翻去噶嘛，即係香港我哋嘅法律係冇佢符噶嘛。講直接啲， 嗱，你個巧妙就係咧，我今日好多你新聞嘅記者問我點解蘇貞昌咁講，咁當然我唔係佢嘅蛔蟲，我梗係唔知佢點解咁講啦。不過講到一句咧，叫做自由行呢，我作為律師呢，我就諗到一樣嘢，就話如果陳同佳，即係唔好意思，我唔係想話污蔑佢，對唔住，如果陳同佳不快一言去到台灣，我係叫投案啦，但我乜嘢都唔講，咁你就審囉，如果你審出嚟最後結果係唔夠證據，咁我咪好似自由行咁審完之後返返嚟香港囉。所以我懷疑呢，蘇貞昌呢就係佢嗰邊台灣呢就擔心，喂，我唔知道你去嗰边，你系咪真系会将所有喺香港嗰啲口供嘅内容全部再供应一次噶嘛？如果你完全唔讲，咁啊弊，咁、我就系靠香港嗰份口供咯。 嗱，苏贞昌个讲法，我重复一下啦，就系、是、今日佢讲咧，就系话如果佢要嚟台湾投案，讲紧陈同佳啦， 香港有政府，台灣有政府，就好好的談。咁佢又話咧，陳同佳咧係不可能來台灣自由行，台灣也不會容許一個殺人犯自由來去，所以香港政府用不著推來推去，我們政府一切會依法辦理。嗱，我唔知道大家理解點咯。我自己嘅理解就係佢似乎嗱，台灣咧似乎有個跡象就係希望透過呢一次咧係。即係同香港特區嘅政府咧，有一種類似官方嘅聯繫，有啲乜嘢咧，就由佢設立嗰個特別嘅窗口，由特區政府直接同台灣政府嘅有一種聯繫喺度，去攞證據同埋講交人嘅細節。佢似乎就係用咁嘅方法，佢先至會接收陳同佳，好似有啲咁嘅意味。你自己點睇咧？係咪？ 嗱，我自己睇法咧咁樣，陳同佳透過佢嘅台灣律師就話去投案咧，對方係唔可能拒絕佢嘅。因为佢输晒嘅，所有嘢都输晒。 即系你觉得佢唔可能话陈同佳想上机嘅时候，台湾唔俾佢上机，你觉得都唔会咁样做系嘛？你觉得冇乜理由啊？ 我觉得冇乜理由、啊。 嗯， 反而我觉得就系最极端嘅情况，如果台湾觉得陈同佳去到冇进一步嘅证据咧，佢系唔够检控或者检控都唔够定罪嘅咧，咁佢就惊啦， 就自由行啦。 所谓自由行嘅意思就系、是、你照嚟、啊。咁、梗系要叫捉住你照审啦，审完唔够证据，你咪冇罪翻翻嚟香港。咁啊，台湾嗰个司法制度咪好似一个傻，即系好傻啊！你明唔明啊？啊，咁我谂呢样嘢就所以香港嗰个证据咧，就系、是、起码把握咗先。如果陈同佳去到再供应嘅，咁啊，梗系冇问题啦，就增加咗个证据啦。但如果佢唔出声嘅，可能佢哋嗰边要小心考虑咯。 你见唔见到其实台湾喺成件事上面都有一啲想即系利用呢件事咧，系想确立自己官方嘅一啲嗰个地位啦。嗱，因为咁讲嘅就系，因为你见到佢咧，就有啲讲法啦，就系话即系希望以前咧有好多嘅疑犯嘅交收咧，都系一啲非正式嘅渠道啦，就即系啲证据可能就系、是、我申俾你，我直接递俾你咁啊收咗啦，就冇乜官方嘅文件。而家咧就即系台湾系提过咧，系想特区政府咧系根据翻一啲官方文件嘅格式咧，系去作一啲比较即系有啲文书嘅来往咧系正式啲嘅。咁而呢样嘢特区政府就唔肯嘅。你觉得即系呢样嘢系咪究竟边个喺度即系操弄紧政治咧？你自己睇 嗱，我就唔去谂话究竟边个操弄紧政治啦。即系我只系希望咧，就系、是、香港人有一个香港人喺台湾遇害。咁如果另一个香港人系自首嘅话去台湾咧，我哋系应该要促使台湾咧系做到呢件事嘅。但系同样件事就系、是，如果台湾有担心香港嗰个证据。交唔到俾佢嘅话咧，佢唔能够足够证据嚟去检控咧，我亦都关心呢样嘢。咁我希望咧喺呢个咁嘅框咁嘅大前提呢两点之下咧，总言之就去搞掂佢。咁我而家咧就第一件事就 系， 因为我系香港议员啦，我唔系台湾议员啦。咁我就促使香港政府咧喺冇法律违反之下，就算冇正式嘅协议，能够俾到几多你就俾佢。因为人家系真系两年前俾过你，而你唔俾人咧。我觉得是没有道理的，而且这个是体现香港人在台湾遇害的公义来的。 明白。好，唔该晒陶谨申，唔该晒。问陶谨申咧就是民主党的立法会议员啊。 嗱， 林小璐， 即系 点睇咧？ 睇翻呢件事，我想头先系陶谨申嗰个即系比较去得远啲嘅联想啦，佢讲咗出嚟啦。咁但系即系我仍然都好简单嘅推理，即系翻去就系、是。如果陳同佳是沒有投案的意願的，那我想這些的推理是成立的。但如果陳同佳是有自動投案的意願而很明顯的話，那其實出現自由行這個機會呢亦都是微乎其微，因為實際來說公案法現場亦都在台灣不是在香港的，即是有任何的即是所謂證供除了人的給的口供之外其實都在台灣。咁呢度如果你话喺个过程里面纯粹系一个法理上面或者行政上面嘅考虑咧，就我自问就个理解能力不足啦，所以我自己个即系估计，即系正如欧嘉玲头先所讲咧，就系、是、台湾系咪借助呢件事件喺即系一个所谓要确立一个正式嘅渠道，而个正式渠道里面系咪内藏咗某啲嘅信息或者政治密码咧？咁样咁我，但系当然啦，我冇办法去掌握任何具体嘅资料。 刚才咧，阿陶谨申都提过，就系阿郑若骅，即系律政司司长。 上都话过咧，佢系肯即系特区政府系会配合咧，系会俾一啲证据配合台方嘅要求。咁佢当时嘅讲法咧就系即系嗱呢个郑若骅讲嘅就系可以喺法律框架之下做到嘅。咁佢相信咧系政府系会尽量配合嘅。咁但系嗱，保安局咧就的确就喺前两日就话呢个系冇法律嘅根据嘅。咁即系咁呢个都系有啲奇怪嘅。好，电话里边有陈女士啊，陈女士你好。 我就真係奇怪，而家民主派都冇嘢嘅，執住啲咁之後咧，就係咁係咁扮香港政府。我唔係幫香港政府，而係呢件事咧，我就覺得莫名其妙。個人都承認要過去，咁你嗰邊係你，如果你嗰邊咧係咪應該俾佢過去？佢唔講嘅，佢要嗰邊唔講嘅，你先至問香港政府要攞佢嗰份口供，而出現有咁嘅事發生，你先去揣測唔俾你啊？係咪？佢唔講唔成，咁你而家就喺度揣測就唔俾佢個人過去，跟住就話香港政府嘅問題。咁你唔使理香港政府有冇政治問題嘅喎，如果你台灣真係你自己咁正義諗完啦，定話應該係今係做你哋嘅嘢啦，因為佢嗰件事喺呢個發生噶嘛，呢、這個殺人犯係你嗰個犯罪噶嘛，你咪就係俾佢過去咯，審佢判咗佢罪，佢去到嗰度好似陶謹申嗰班民主派咁樣揣測啦嚇，揣測佢係要揣測㗎啦，佢哋係要揾啲嘢出嚟揣測㗎啦，咁你到時咪問香港攞咯，香港真係唔俾，而家我先知原來佢成日話攞嗰啲咧就係嗰份口供。咁我就喺度奇怪啦，点解佢攞咗啲杀人凶器翻嚟香港咧？咁样，咁好啦，咁佢唔俾，咁你嗰阵先至讲而家呢啲嘢啊？你唔俾我告佢唔入喎，咁系咪先啊？咁你而家梗系冇道理嘅，因为台湾就系企住喺度企硬喺度，我唔知台湾做乜嘢啊，企硬喺度佢做咩咧？我真系唔明啊！ 好多谢陈女士嘅意见啦，咁大家都可以留意住啦，因为陈同佳嘅律师咧，据讲就已经同台湾当局系联系紧，或者已经系倾过噶啦，今日咁有啲咩新进展咧？佢究竟会唔会去台湾咧？几时去咧？大家留意住有咩发展啦？ 万人嘅生命，血源性肝炎系导致肝硬化同埋肝癌嘅主要元凶。由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今年嘅颁奖礼会改喺网上进行。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地区，热带低气压灿红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在下午四点，灿红集结在冲绳岛东南偏东大约123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是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听朝早天气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清劲东至到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颇大，早上有一两阵骤雨，接近周末大致天晴。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较早前在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慢线的坏车已经拖走了，但是一带的交通仍然是非常繁忙的，车龙排到近维园道。在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较早前近住鲗鱼涌公园有坏车阻路，坏车虽然拖走了，但是现在车龙仍然排到去近维园道。而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交通都是繁忙，但龙尾就去到北角警署对开。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南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去七咸道南的支路比较车多，车龙排到近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公主道近亚街路街桥面，而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和伟业街近常怡道，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落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九龙方面，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反方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龙尾去到太子道东油站对开。在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段非常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和青沙公路近尖山隧道。 而屯門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深井段的交通繁忙，龍尾在丁九橋。屯門是荃灣路去屯門方向近住葵涌公園一段亦都是車多，龍尾接近麗景。提提大家，在大角咀道有緊急維修，大角咀道去美孚方向近住惠安街的慢線仍然是封閉，一大交通繁忙，經過的朋友請留意翻現場的指示，特別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青山公路沙倉去屯門和青魚幹線欣路站去九龍。最後環保署就提醒你，司機在一個鐘頭裡面空轉引擎超過三分鐘可被罰款320元，記得停車熄匙。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我是马鼎盛啊，试讲呢个四小龙时代啊，几咁风光啊，大陆咧都要为香港马首是瞻啊，嗰阵时就大伸拳脚。家陣咧，恐怕就要屈一屈啦。但系个人咧可以屈，精神唔可以屈。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知唔知点样拣正版货？好简单，只要帮衬有正版正货标志嘅商户就得啦。知识产权处推动正版正货承诺计划。所有参加的商户都承诺只卖正版货，标志有效期为一年，每年都会更新。如果想知边间商户有这个标志，可以下载正版正货承诺的 App 搜寻，就连网店都有的。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林小鲁。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嗱。新闻之前咧，我哋讲到陈同佳事件啦，究竟佢翻去台湾投案会点样发展咧？咁啊，演变成即系台湾当局同埋特区政府嘅一场隔空嘅骂战啦。嗱，其中我估计啦，我都唔知估唔估得啱嘅，就系、是。特区政府咧，佢就阿郑若骅旧年十月嘅时候讲过，其实即系证据咧，佢会尽量配合俾台湾嘅。咁嗱，但系即系前两日咧，保安局又话即系冇呢个法律框架俾佢，咁唔知道算咩意思啦。咁但系即系可能我会估计嘅就系嗰个问题，就系证据你都冇理由大家揽住噶系嘛？即系特区政府冇理由揽住。问题系点样俾台湾嗰种即系官方交往嗰种途径具体系点咧？似乎大家就即系南辕北辙啦。 系啊，嗱咁、即系我唔知道以往系点安排啦，但系即系肯定系类似嘅一啲嘅唔好讲事件啦，即系类似嘅政工啊或者疑犯嘅一啲嘅即系交。移交咧係發生過，咁、其實用一個行政嘅方法去處理咗佢，咁可能都得嘅，即係咁。但係用行政方法，亦都唔可以講話特區政府講錯嘢，即係佢都係冇一個法律基礎去做。不過依家即係正如你頭先講咧，就係、是、台灣係咪好堅持有一個法律框架底下去進行呢樣嘢咧？咁可能就係嗰個核心嘅問題。因為近日都我有時會跟一下啲台灣嘅新聞咧，咁其實。本身台灣嘅立法院嘅一啲嘅議員咧，亦都有即係唔同嘅鞭撻嘅對呢件事情。咁但係當然我哋喺香港嚟講咧，就接觸嗰個細節就冇咁多啦。 咁其實即係阿鄭若驊講咧，就曾經講過咧，就係法律框架而家香港法律框架之下做到嘅嚇。保安局咧就話而家係冇法律基礎嘅。咁呢個係即係有啲矛盾嘅啦。咁、個問題就係、是、即係其實嗰個證據交你唔一定係。法律框架之下做的事啦，无论你点样理解都好，咁个问题就系点样做咯吓。咁睇嚟啦，就呢个讲到即系一啲政治嘅问题嘅时候咧，就似乎好难去大家有个共识喺度。好，电话里边咧有麦先生啊，麦生你好。 诶，你好，大家好， 请讲。 主持好。其实我觉得咧，如果嗰个受害人啊潘小姐如果系台湾人咧，整件事咧就唔会系咁样发生。佢一定會係要呢個犯翻去受審嘅，因為佢有國內有自己嘅壓力嘅。但係今次咧就係、是、犯事嗰個台灣人被殺嗰唔係台灣人， 香港人啦，全部都香港人。 香港人啊，受害嗰亦都係香港人， 在台湾的民众来讲，根本就是两个都是香港人，关我们台湾什么事呢？虽然在件事在上面发生，还有你回到去审去坐三十年，我还要养他三十年，跟着回到香港，这件事在群众来讲是没有压力给政府，而政府亦都是趁这个机会突显他在这个政治上面的地位，所以他一定是摆个姿态呢，是要香港政府呢，是要跟他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而香港政府亦都不觉得可能未必可以做得到，所以今次这件事呢根本就是很可惜，是政治化。第二，我想回应一下蠢陶先生所讲的事，他连个尸体找不找到都未搞得清楚，他有资格沉沦这件事吗？啊，他知道这件事几多呢？他出来讲一大轮话啊，回到去乱咁噏，陈龙卡乱咁噏或者唔噏嘢嗰阵时就告佢唔到㗎啦，到时自由行呢行返返嚟香港㗎啦。佢估到佢咁咩？人哋返去投案梗係会接受个惩罚啦，咪返去做乜鬼呀、啊、喺香港大摇大摆好过呢，香港自由行好过啦，使乜台湾自由行啊？佢噏得出就噏嘅，可以将一件咁简单嘅事，简单到真係系人都会知道嘅事。我唔系话真嘅，即系香港政府一定啱，台湾政府一定唔啱，而系你居然做一个律师、议员，关注呢件 case， 连个尸体揾唔揾到佢都未知，佢喺度讲咁多嘢嘅，可以。 好多谢麦先生嘅意见啦，跟住仲有韩先生，韩生你好， 你好， 系请讲。 我想问一句，乜民主派阻住佢过去咩？我想问，系咪咧？我想问两个嘉宾系咪？应该唔系啊，系嘛？ 唔系啊， 民主派冇阻佢过去、啊。 嗯。 在香港逗留了成年的陈同佳为什么要受警方保护住，公众人物不可以接触他呢？成年都他是自由人嘛、特首说了是自由人嘛，其实自由人我们普通去旅行过台湾买机票过去 落地签证搞定啦、其实为什么搞那么多复杂的事呢？是不是先其实这个问题、香港政府初头说答应人哋俾證據你，你咪俾翻證據人。以往用咩方法過去？以往有犯互相有犯法嘅人，點樣互相引導過去嘅，或者互相點樣過去搞掂嘅？你可以用翻以前個方法咪得咯，唔使一定要有啲咩法律依據㗎。甚至乎陳同佳過去可以，我唔出聲，我自由行過去旅行，過到去啦，喺嗰邊投案，我覺得又有咩問題呢？其實。自己諗翻一諗清楚，唔好講到人哋點樣養你幾廿年，如果喺嗰邊坐監，唔好講到咁啦。人哋國人哋地方冇錢咩？咁如果係咁，我哋香港都十二個人喺大陸犯案， 喂 喺上面白食你啲嘢喎，要食你嘅食你嘅坐監，食你嘅嘢喎。咁你不如唔好啦，搬翻去翻嚟仲好啦。 好， 有乜搞咁多嘢咧？ 好多謝韓先生嘅意見啦。咁都聽到呢件事，亦都。即系牵涉到好多不同嘅即系政治问题都好难避免啦。呢啲亦都系即系大家可以继续留意会发生啲乜嘢事。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唔同嘅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香港每年平均有50人等候换心，可惜数目有限，对等候换心嘅小朋友就更加系难上加难。星期二精拎一点将会介绍儿童心脏移植手术。 健康热线1872311精拎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好翻工翻学，仲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udu,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我哋转一转话题啦。嗱，疫情之下咧，我哋记得咧，开头即系喺三四月嘅时候咧，大家都曾经即系担心过嘅咧，就系香港好多劏房，劏房就环境挤迫， 会唔会成为一个爆发嘅温床咧？咁嗱，即系而家都算系唔知好彩定唔好彩啦。咁都总算喺啲各种嘅群组里边咧，就唔系话好多喺劏房里边集体爆发嘅。咁但系咧就喺即系疫情之下咧，有唔少人开工不足，住喺劏房里边嘅一啲劏房户咧，喺收入大减嘅时候咧就。业主咧仲系会大幅加租1000蚊喎啦，呢个就系香港社区组织协会咧喺今年九月啊中下旬开始咧访问咗400多个呢啲住喺劏房户啦吓，住喺劏房等等不适切居所嘅一啲住户咧，就发觉咧其实都几多人咧系喺咁窄嘅环境之下都要继续被加租嘅，就有3年里边咧有超过46%嘅受访者咧，过去3年里边系加过租啦。另外有10%嘅人咧系过去3年里边咧就加租3次啊。咁而咧喺即系住户嘅收入减少之下咧，受访嘅住户咧租金占入息比例嘅中位数咧就由29%，即系近30%咧，变到39%，即系差唔多40%嘅入息咧，就系要嚟交租，就交去俾呢啲业主，就为咗自己有一个劏房去容身，即系呢个都系即系香港始终解决唔到嘅问题啊。林小璐， 首先申报一下先，我系社区组织协会嘅董事局成员啦，咁样咁就住劏房问题，其实都缠绕香港。讲真，几个。年代啦，咁啊，当然咧，以前就唔兴叫劏房嘅，啊，农屋啊，板间房啊，咁，其实无论乜嘢形式都好咧，即系我要睇翻就系点解会有咁嘅市场出现咧？啊，香港其实喺个成个房屋政策嚟讲，已经系有即系过半嘅人住喺唔同类型嘅资助房屋嗰度，呢啲嘅劏房嘅存在。究竟喺以往同埋依家嚟講嗰個表徵問題係乜嘢嘢啦？咁當然咧，我哋可以好容易將個焦點咧就擺咗喺，喂，你依段咁困難嘅時間嚟講咧，你加租啊、種種啊、趕客走啊，依啲係即係唔客氣咁講，係幾無良嘅動作嚟喎咁樣。咁但係從政府嘅政策嘅角度嚟講，點樣去處理呢個問題咧？即係其實大家可能都會有啲朋友一路跟進住，就係政府其實會有一個研究嘅，依家進行緊嘅咁樣。咁但係依類嘅研究翻翻嚟咧，就係喺熟悉政策嘅圈子裏面咧，離唔開就係、是，你知道個問題啦，但係實際嚟講，你處理嘅時候，你點樣去平衡管制？或者唔管制之間嘅一啲嘅利弊， 你講緊都係講緊租務管制啦，嗰、那個研究 嚇。咁你現實環境，如果你唔管制嘅情況底下，依家就係啦，佢有佢嘅市場上邊嘅叢林法則，而依啲嘅市場上邊嘅叢林法則咧，會出現咗好多令人好難堪嘅個案，我哋接受唔到嘅個案咁樣嚇。但如果你去管制嘅時候咧，佢有一個另外一邊嘅政策嘅考慮咁。點樣去處理咧？個代價係乜咧？咁其實來來往往討論咗好多好多年。咁我自己覺得就係、是我覺得係需要認真再思考點解咧？因為我哋未來一段日子咧，香港真真正正會即係面臨一個經濟下行，一個結構性嘅改變。喺咁嘅情況底下，如果我哋唔好好去掌握依、這個情況咧。可以出現一個幾大嘅亂子，尤其是我哋個整體嘅房屋供應，又資助房屋、租屋、即係公屋嘅供應咧，係不足嘅。 即係你覺得會惡化落去嘅？ 係啊，這個風險係好高嘅。 好啦，電話裏邊咧就有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呂爾珊啊，呂爾珊你好。 你好，主持好，林生好。 你哋个即系劏房户嘅呢个调查咧，你哋做完之后见到啲结果啦，有冇啲特别你觉得值得大家留意嘅一啲迹象？ 我谂头先主持都讲咗好多，咁我哋自己最担心就我谂即系嗰个因为而家我哋预示经济都会下行咧，所以咧个租金我当就算维持呢个高水平嘅，但我谂我哋嘅居民嗰个咧即系个负担能力咧已经去到临界点，咁所以咧就担心佢哋啊，如果再即系被逼迁或者佢哋真系个租金万一就算微微再上调啦，因为其实咧我哋个调查咧我哋都觉得有一个咧未必完全反映到个状况咧，就系、是、你见到咧可能讲紧同一年入边咧，佢住户咧嗰啲居民咧就 得兩成幾人咧，其實係個租金有變化，但係呢個可能同佢本身簽訂租約咧有關係。即係如果我當而家係一個死約期，或者第一年簽訂生約期咧，咁可能先會咧，即係有一啲咧其實潛在咧有 potential， 即係講緊將會被加租嘅人咧就反映唔到。咁所以我哋其實每年都做調查咧，就係、是、都想睇住嗰個狀況。咁我諗呢個係我哋自己最擔心嘅咯。 嗯，咁见到你哋话即有一啲嘅业主呢仍然係大幅加租1000蚊啦。咁、 嗯、 其实我想问点解会加到㗎呢，因为理论上好多一啲租金都跌緊少少㗎喎，即其他商尤其商铺啦跌得好劲啦，有好多嘅即住宅嘅租金都有少少嘅回落㗎。点解即劏房係可以加到租1000蚊喎，仲要。 我諗其實劏房本身講緊嗰個呢那個租金定呢完全由市場主導，就其實是一個頭先好似林生講得老問題。不過疫情呢就個背景，咁大家就會覺得好似即將個放大鏡擺咗喺嗰度，覺得更加不能接受。咁因為需求上面失衡啦，咁亦都冇任何法例做保障同埋框架啦，亦都冇去制衡業主啦。咁所以其實業主佢自己譬如1000蚊或者加一個好大嘅幅度呢，佢個心入面呢就有少少好似測試下個市場，因為知道好多人有需求。你唔租呢，佢哋最中意講嘅，你唔租唔緊要，你就下一個人就租。咁所以呢其實有少少惡性循環嘅，因為我見到啊好似隔離我同呢個區差唔多樓層，佢都租到5500，我覺得我可以試下5700，於是者另一個業主又見到佢5700，我又再上調。即其實業主之間呢佢就可以用咗呢個呢冇任何嘢可以限制住佢加租㗎嘛。 但係疫情之下會唔會即呢一種嘅加法即大家都冇加得咁爽呢？ 我哋暫時就未見到，我哋都希望見得到，係啦，即比較多可能係維持喺個水平。但你話減租咧，我又覺得持平講，可能我哋日常接觸咁多個案，我諗可能偶爾一兩個會有嘅，一兩百蚊。但你話去到係咪一個已經係常態，或者大家默許都覺得共度時間咧，似乎冇咁樣咯。咁而你話點解咧？就因為實太多人可以做嘅，就算喺講緊基層入邊咧，其實下面都可以有再分層噶嘛。即可能對某啲家庭嚟講，5500係租唔嚟，但可能有啲家庭嚟讲5500还可以，但他们其实整体收入都不是理想的。咁于是者其实他们之间呢就会觉得啊可以测试一下。咁亦都有啲街坊都会讲的，即有啲人都会觉得哇你1100都仲肯租，你太傻了。但因为其实呢他们讲紧他们要给的搬迁费用，或者他们讲紧他们要再给一次中介费，他们本身储蓄不是很多的。咁可能就会觉得咁唯有咁我就加啦，咁寧願分擔啦，還掂都有個總支出㗎啦。咁所以其實因為冇能力搬遷呢，亦都令到焗住佢呢就啊咁我繼續做。咁所以成個感覺呢就係又冇一個法例保障，亦都有個市場主導，而需求確實係好激烈嘅。咁加上個居民本身佢抗壓性又低啦，佢自己嗰個儲蓄又低啦，咁所以就有少少就加埋晒呢就最弱勢囉。 醫生，我想問返呢，你覺得依個係一個即係一個別嘅案例啊，因為其實個趨勢係咁樣啦。依個一點咧，第二點就係、是其實啲街坊即係要選擇住劏房嘅一啲嘅住户咧，佢喺個選點上邊有幾大嘅彈性咧。咁嗱，即係我點解咁問咧？你譬如而家去到某一啲嘅新區，一啲小型嘅單位咧，嗰啲租金其實即係跌緊噶嘛，即係有啲幾百尺嘅單位，其實你完全可以住到兩户嘅。嚴格嚟講，你合租嘅話都唔使5000多蚊嘅喎，即係每人分翻全包宴，可能都係4000松啲咁上下嘅啫喎。咁即係會喺個市場個信息嘅掌握上邊，其實係咪都有啲嘢可以幫到啲即係住户嚇，令到佢哋有個較好嘅議價能力咧？ 先回應第一啦，咁確實1100咧係比最惡劣嘅例子，但就唔算係咧一個即係我哋都偶有發生嘅，即係可能喺區入邊咧接觸居民咧都時不時有時都會聽到一個比較誇張嘅加租，因為其實咧而家冇埋嗰個租住權保障咧，其實嗰個遷出理由咧業主就唔需要提供，所以其實咧佢有時咧大幅加租咧亦都係迫使你走嘅一個理由，即係好似我都俾到咁唔合理啦咁樣咯。咁但係咧都要講咧就縱然唔係1100蚊，但我哋調查其實發現咧嗰個加租嘅中位數都去到300，咁300蚊比起講緊可能4000多蚊嘅劏房嚟講咧，個比例上咧或者對嗰啲居民影響都並不是低的，如果講緊即係每年都加，所以有些居民咧可能不是加1100，但係佢講緊住喺個劏房咧4年5年，佢咧由入去住咧到佢而家今天咧已經累計都加咗1000多蚊。 所以其實呢個狀態咧都係唔理想。咁啊，回應你第二個問題咧，其實呢個每次我哋出呢種研究咧，都有人有呢個論述嘅，就係話不如你哋合租啦，合租嘅選擇性更高。咁我哋都即係再回應一次啦。其實合租咧喺基層入邊咧，未必係一個咁好嘅選項。我撇除唔講個合住性上面大家夾唔夾得嚟嘅，就係因為本身兩個都抗壓性低嘅家庭咧，將佢擺埋一齊咧，其實咧就。反而咧個風險都好大，我哋呢個就比較多發生咧，係曾經試過合租嘅居民，但係後來都係要租劏房，租細啲都自己租咧，就係因為佢嘅另一個同合租嘅家庭咧，就係因為佢失業或者開工不足，佢都唔想嘅，但佢交唔到租。最尾變相咧，業主就唔理啦，你合租啫，我唔理你中間點樣嘅，我唔會只收你嗰份嘅，我想收整個單位嘅租金。變相咧，佢咧就要遷出，仲要幫隔離俾埋嗰個錢。咁好多人合租試過合租咧，翻去劏房家庭咧，幾乎都係因為呢個問題。所以你話合租係咪可以咧？咁如果睇下你本身嘅經濟能力係穩健嘅，係 OK 嘅。但其實你可能望住佢又係散工，我自己又係散工，我就顧得到我自己啫，我點顧得到佢咧？咁所以喺呢個即係你話用啲方法解決咧，似乎又未必咁可行。 咁啦，到最後一個，老生常談嘅問題，咁點算？问咗好耐噶，问咗唔知几多十年噶啦，咁点算？ 系啊，冇错啊，所以我哋都等咗十几年啦，咁啊，总算咧即系出现翻即系嗰个租务研究嘅小组啦。过去政府我谂佢直头系个口风好密，就系、是、不可行咁咯。咁我谂佢今次咧将佢集中咧规管劏房咧，算系一个相对嘅让步啦。容许我咁样讲咁样啦。咁我哋依然都觉得咧，头先大家讲嗰啲担忧咧，就算林生讲嘅担忧，我哋都有嘅。我哋同嗰啲支持即系反对租管嘅人咧，其实。有少少相同嘅地方嘅，我哋都非常之认同咧，增加资助性房屋咧系最根本嘅方法。但系呢样嘢冇啊嘛，而佢哋嗰啲担心就系会唔会竞争好激烈啊，会唔会拣客啊，会唔会等等咧？但系而家都有发生，就算你冇个保障咧，都有发生。咁我哋就觉得而家都系一个时候咧，真系要介入，因为讲紧咧冇一个制度去即系互相咧去权衡翻即系租客与业主嘅嗰个权利。咁所以咧即系租金咧，我哋觉得真系要管制嘅，即系唔可以话由得佢啦。咁你话系咪好担心会好多人咧？急咗咧，即系租咧，我哋又唔算太担忧嘅。咁我谂唔系就是我哋啦，坊间都有讲嘅。譬如空置税系咪考虑咧？咁唔用呢个好似变相俾人觉得罚则啦，用一个扣税去即系考虑诱因，会唔会都可以咧？咁我觉得仲系有好多讨论空间。我同意林生讲再讨论，但唔好喺文雅嘅阶段就话一定唔得，一定冇，因为我觉得成个时代背景已经变咗，并且我觉得唔可以当个劏房问题系即系好似我睇唔到咁样。 好，唔该晒。吕以山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大家听紧嘅朋友都可以打嚟1872311一齐倾噶啦。我想问林小老，其实嗰个研究仲要做几耐？几时有眉目噶？ 我听闻就即系我都系睇报纸咧，就话即系希望明年年中到就会有个报告交啦。咁但系即系我都成日想去八咧，就究竟净系简单讲个劏房嘅定义系乜咧？ 都有排搞， 可能都有排搞。 好啦，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梁智德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4宗是本地感染，其中一宗源头不明，患者住在青衣南晴湾，潜伏期内曾经到尖沙咀一间酒店吃自助餐。另外，再有泰国来港的人确诊，患者3月中来港，曾经在尖沙咀豪丽大厦和5个人同住，其后搬到士德福山景酒店。卫生防护中心说担心有传播链，已经联络泰国领事协助派发样本樽，又说近日陆续有源头不明个案，形容社区有不同的火种，呼吁市民保持防疫意识。至于7宗输入个案的患者，一人来自印度，6人由尼泊尔坐同一班机抵港，当局根据法例要求尼泊尔航空停飞香港2个星期。政府相隔4年再度发行通胀挂钩债券 iBond， 目标发行金额100亿港元，可以增加至到150亿，最低认购金额是10,000元。这一批 iBond 息率不少过2厘，高于过往的1厘，年期3年，每半年派息一次，今个月23号早上9点开始接受认购申请，下个月5号 下个月五号下昼两点结束。市民可以透过20间嘅配售银行，包括汇丰、中银香港、星展等等，或者系透过证券经纪或者系中央结算公司认购。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发行 iBond 目的是为了向市民提供安全和回报稳定的投资选择，并且进一步发展本地债券市场。在台湾，监察院的调查报告说，法务部针对陈同佳案曾经依法透过陆委会三度向港府提出司法互助、调查取证和被告遣送的请求，但是港府不但未回应正式司法互助请求，亦都拒绝会商。报告说，陈同佳在案发之后潜逃回港，陆委会在前年的11月台港经济文化合作策进会和港台经济文化合作协进会秘书长工作会议要求会商案件，但是被拒绝。报告说，港府有主动就案情和证据和台湾士林地检署沟通，透过协进会发出四封信件，但是只是执法机关的情资交换，并非对司法互助请求的正式回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网站发文警告，如果投票给民主党，选民将要接受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加税，经济将会陷入瘫痪和失业。他另外一条贴文说，美国股市准备突破到历来新高，扬言出年将会是有史以来最好，鼓励民众投票。确诊新型肺炎的特朗普仍然在军方医疗中心治疗，他之前离开过医院，在座驾上向支持者致谢，但是被外界批评罔顾传播风险。白宫医生说，特朗普最快可以在当地的星期一出院。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听朝早天气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颇大，早上有一两阵骤雨，接近周末大致天晴。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7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隧道方面咧，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就回复畅顺啦。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近税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慢线落去呢个湾仔之路咧都一样仍系多车嘅。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就学园街，尖沙咀线交通就暂时回复畅顺。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近罗福道，龙翔道的龙尾就去到钻石山，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近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方向九龙入口多车的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港岛路面咧，而家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跟住城市花园至到维园段咧，都系比较多车噶。九龙方面咧，窝打路道去沙田九龙塘段仍然系交通繁忙啊，龙尾近亚街路街。观塘道近住彩石里段就来往方向亦都系比较多车，不过比之前咧就冇咁挤塞噶啦。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粉岭方向近住沙田广场段就比较多车嘅，龙尾分别去到美林村同埋大围积运街。屯门公路去元朗就深井啦，同埋丁九段都系比较多车少少。安全车速报告有青山公路沙仓去屯门，青屿干线欣澳站去九龙。晚间工程方面咧，咁啊早少少提大家，南区嘅鸭脷洲嗰边咧，喺今晚九点去到听朝早嘅六点钟，部分嘅鸭脷洲大街同埋粤海街会有封路措施噶。鸭脷洲嗰边嘅部分鸭脷洲大街同埋粤海街，由今晚九点去到听朝早上六点会有局部封路措施。香港仔隧道都有工程的，在今晚的九点去到听朝早上的六点钟，香港仔隧道去红隧方向近住收费广场的左边线会临时封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马路不是赛道，不是斗快的地方，安全才是最紧要。 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体坛竞技， 故事细微。 李娜的性格咧比较直爽，佢话我系一只刺猬，刺猬受惊嘅时候就只会去反击。 香港浸会大学体育学系教授刘永松， 佢有一场比赛咧，先输咗一个好大比赛，6-0添就输咗。江山佢老公就走落嚟同佢讲嘢，因为做教练啊嘛，佢闹到飞起，你睇唔落去唔好睇咯。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中国点点点。 大家好，我是林奕康。每间社企都有自己的故事。在百年文化旅馆，访客可以了解保育，同时体验活化历史建筑。提倡公平贸易的咖啡室，令地球另一边的人都可以受惠。小小的手工艺工作室，可以将不同族裔连在一起。社企的故事和理念，一直在我们生活之中。社企故事动人，理念代代传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林小鲁。 自由风，自由风。今日嘅评论员林小鲁，咁我哋刚才咧系倾紧只劏房嘅问题啦，因为社区组织协会做嘅一个调查啦，就发现即系喺呢个情况之下，都仍然系加紧租啦。嗱，刚才讲到就系政府有一个即系研究小组咧，就喺度即系睇紧点样解决呢个问题啦。咁其中一个谂紧嘅就系即系租务管制谂啦。咁嗱，刚才林小鲁就讲到，其实呢、這个。如果有出現到嗰啲新政策嘅話咧，都仲傾緊啦，可能年中啦，出年年中由定義開始都有排拗啊。 係啊，嗱，因為我哋要睇翻歷史咧，你1998年以前嘅租管就即係用年份嚟計啊嘛，即係咁好容易界定。我嚇幾多年前起嘅樓咧就要受租管。 嗯， 但係如果你唔係用年份嚟計咧，咁嗰啲嘅準則咧就真係有排拗啦。 嗯。 系嘛？如果你话诶、我用面积嘅，或者用地区嘅，咁先讲面积先啦。我自己间屋装修里面系咪？我入职唔入职系另外一件事啊。咁但系我系咪会变成劏房咧？我租唔租出去俾人？那个准则点定咧？甚至你入唔入到屋去查？嗱，呢啲全部都会系一连串咧那个研究需要面对嘅问题。咁但嗱。唔係話有咁多問題就唔去處理，只不過就係、要劃到個定義咧，我哋先可以講得到。因為你執行唔到咧，其實你講到個理想幾高都即係冇用。但反而一樣嘢咧，我覺得就容易去處理嘅，就係個租期 嚇。 即係依家其實好多劏房户咧，根本就直情冇租約添啦嚇。咁但係你起碼有翻個租約，而有翻個租約嘅情況底下咧。是有一個比較長少少，都話合理啦，冇講話長啦，即係譬如一年嘅租期咁。咁當然呢個亦都衍生個問題就係、是，這個世界永遠都冇話著數曬一邊嘅。如果你譬如有一個一年嘅租期，從個租户嘅角度嚟講，佢都有風險喎，佢要嚇佢、到時要走嘅時候，佢要賠償咯咁樣。咁呢啲咧都係成個政策咧。因為牽涉到，尤其是草根階層咧，係會有好多痛點，大家要去即係思考。 嗯，咁另外就係成日都會即係討論或者反對有租管嘅、就是，就係當你管制嘅時候咧，就令到供求更加失衡啦。有人就攬住啲劏房唔租啦之類。咁剛才呂醫生都提到，可能要有一啲空置税啊。咁嗱，其實牽一發動全身，好多不同範疇嘅法律都要重新再寫嘅。 是啊，其实即是譬如以往取消租管的其中一个考虑呢，就是真是当年有很多旧楼啦，尤其是所谓咸水楼啊，这些咁嘅情况呢，日久失修。而在严谨的租管情况底下呢，业主是没有意愿去维修保养。咁但是依家的情况呢，不同我哋即是市建局又好，房协又好，有不同的计划呢，是可以协助啲旧楼业主呢去做维修的。咁所以你剛才講得啱嘅，因為一即係牽一發動原身咧，係會觸 動到咧一連串嘅一啲嘅相關法例咧，都一即係要去睇下實際真係你定到條法例都好，你執法嘅時候你點執法咧？ 嗯，所以種種即係要有呢啲重新即係草擬嘅一啲新嘅規矩、新嘅法例咧，都要一段即係見到形嘅話，真係做嘅話，都係數以年計啦。 係啊， 如果唔係十年。 我自己就是方向上面，尤其是面對經濟下行，會不會有結構性轉變？咁呢個我哋一定要睇嘅。但係睇嘅同時咧，可能政府都要做一啲比較即係大陰動作，例如好似依家推過渡房屋一樣嚇。你唔去做一啲短期措施，尤其是借助社會嘅力量，譬如非牟利機組織嘅力量咧，去處理一啲好具體嘅問題咧。其實單靠政策，尤其是靠立法咧，我今時今日咁強調制衡嘅一個社會咧，係真係需時甚久。 咁你嘅意思係咩咧？即係一啲非政府組織可以做乜嘢咧？劏房問題上 嗱，其實即係依家現有咧，唔好講新嘅先。咁你好明顯，社聯即係扮演咗好重要嘅角色，即係連同我好多嘅社會服務機構咧，都喺過渡房屋嘅興建啊同埋管營上邊咧，都開始扮演嘅角色嘅。咁啊，即係起碼第一個叫做過渡屋嘅一個產品已經出咗街啦，係嘛？咁但係譬如頭先講到現時其實嗰個大體嘅租務市場咧係疲軟嘅，咁依啲政府係咪可以都多啲同一啲社會服務機構去傾下，係扮演咗一個市場資訊嘅傳導嘅角色，甚至喺一啲嘅短期租約嘅處理上邊咧，係可以通過依啲嘅機構咧去承擔咗業主同埋租客上邊嘅一啲嘅風險咧咁樣。 嗯嗱。補充一句啦，頭先阿林小露都提過啦，林小露係社區組織協會嘅董事嚟嘅。好，電話裏邊有黃小姐，黃小姐你好， 係你好，係 請講。 咁其實咧，我就想話，頭先我聽到一個女嘉賓啦，就打電話上嚟，咁就話有個劏房而家都加到成加租可以加到1000蚊。咁其實我諗驚而家講講加到1000蚊，歐主持你頭先都講得好好，問佢而家呢個 market 仲可以加到1000蚊咩？我想如果你去出去睇翻，问翻好多 agent， 嗰啲劏房咧，其实就已经系好多人都唔租啊。 嗯， 因为周围2000-3000蚊都冇人租。 哦，你喺即系你都接触到有啲咁嘅情况系嘛？ 系啊， 嗯、 即系已经平到系2000-3000蚊嘅。 嗯， 咁其实就唔可以单一去睇个业主呢个问题嘅。 嗯， 其实劏房嗰啲嗰啲客啦，佢可能住几个月，佢话走就走噶啦。 嗯。 咁其实你都知啦，劏房你要俾个冷气机俾佢，佢冲凉要俾个电磁炉或者总言之你一个暖炉，即其实你一间房里面要做呢啲咁嘅嘢。平时你一间屋你可能系两房一厅咁，你净系需要一个炉，即其实我谂大家都要睇翻，如果只要出面个，其实大家要去睇睇咧，究竟而家呢个 market 系咪再系咁？咁落去咯，好多賓館已經改做係做咗呢樣嘢劏房噶啦。咁、如果2000-3000真係好多嘅，其實我諗頭先嗰個嘉賓咧，今日我都聽到好多人打上嚟，咁就喺度話嘈啊，又話要加錢啊，又話但係其實出面咁多 market， 咁點解嗰啲人唔會去減個平嘅租？係咪因為要有個原因咧？同埋個電費咧，其實我想話，如果當夏天嘅時候，佢個電費個業主係自己揞出嚟嘅，我谂今日头先有个嘉有个听众都打咗上嚟噶啦。佢系如果好贵嘅时候咧，佢要系加成，佢自己都成几百蚊啦。有啲系业主要俾多千几蚊都有嘅。 啲业主照计唔会死错人嘅系嘛？冇理由噶。 其实咧，只系一边面咯，即系完全你唔可以去咁样去睇嘅。即系我谂净系听得到，而睇得到嘅，不如自己出去睇下，问下啲 agent 喺旺角嗰啲有几多劏房，有几多出嚟，系多到不得了，系3-2000蚊有 lift 嘅，都冇人去租啊。 好多谢黄小姐嘅意见啊。咁刚才其实吕尔山讲紧，即系社区组织协会讲紧嗰1000蚊，即系仲要加租1000蚊嗰个例子咧，相信都系嗰种想逼你走，即系嗰种态度先咁样加法啦。通常就系加300蚊到啦。吓，好，电话里边仲有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系小姓张嘅， 系请讲。 两位主持好。 你好。 即系我咧 就其實我都有成十年劏房嘅經驗㗎啦，我住。咁我就意思咧，即係話唔使將嗰啲問題搞到咁複雜嘅。其實劏房好易搞啫嘛，唔係你幾多年樓，唔係你而家值幾多錢，你話你值400万、500万冇意思嘅。差響嗰度，佢其實收你幾多錢，就係你個租值幾多錢嘅啫嘛。 嗯， 係嘛？咁你可以任何人買一個物業，而家以我哋嚟計，有三厘嘅回報，有3%嘅回報。咁你係咪變咗咧？相對之下咧，你唔使管制佢話加幾多加幾多，唔使管制佢嘅。根本上佢如果圍到三厘，唔可最緊要一點就係唔可以俾佢超過三厘或者四厘嘅回報啊！當咁佢咪變咗咪會將個劏房裝靚啲，吸引你啲人過嚟住咯。 明白， 佢冇得加噶。 好多謝張生嘅意見啦，用差響做準則嚇，不過都會有好多問題嘅。 係啊，咁去到執行嘅細節上邊，即係一定係好多細節大家要處理㗎啦嚇。不過即係頭先黃女士講咗一點咧，我覺得係都需要嘅，因為即係今時今日咧，我諗政府一個功能咧就係令到個市場嘅資訊更加透明化啦咁樣。咁如果即係喺嚟緊嗰個。研究報告裏面係能夠有多依咁嘅平台咧，即係有一方面亦都幫到業主嘅，唔係淨係幫租客嘅，咁啊兩邊可以更加對等咁去處理依事情咧，可能有時真係未必需要做咁多嘢都唔定嘅。 逆境之中，我哋请嚟一班高手为大家打气。 首先有擅长猛虎射球嘅小志强， 放马过嚟啦！我小志强唔会怕你哋噶。 打极都唔死嘅星矢， 天马流星拳， 仲有孙悟饭嘅师傅笛子魔童。 呢个冠状病毒真系可恶啊！仲有呢班高手嘅幕后声音冯锦棠，即系我啦，都会出现喺星期一至星期五晚8点至10点嘅手下留情，大家千祈唔好错过啦！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嘅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啊！最後十分鐘嘅時間，我哋講下另一個房屋嘅問題啦。剛才講完劏房，有好多人咧住喺即係幾十尺嘅房裏邊，都係捱緊貴租啦。即係以尺價嚟計，就係出邊普通屋嘅可能成倍啦。咁另一方面咧，亦都有啲業主咧就透過白居易市場轉售一啲三年樓齡嘅居屋咧。就賺咗可能有成倍以上嘅利潤喎。嗱，咁本土研究社咧同明報咧就整理咗77宗近年咧解除轉售限制之後喺居屋第二市場咧轉售嗰啲所謂白居易嗰啲買家嘅成交個案啦。咁其中咧喺頭嘅大概7-8位咧，都有好多嘅屋苑咧喺三年之內咧，嗰啲業主透過白居易市場咧。以1倍以上嘅价钱咧，系卖出咗嗰间居屋嘅。好啦，电话里边咧就有本土研究社嘅成员姚正熙啊，姚正熙你好， 你好， 哦，大家好，主持好。 嗱，咁即系卖呢啲即系价钱咧，你哋见到嗰、那个即系其实整体嚟讲个幅度赚咗几多？ 其实整体嚟讲咧，呢啲白居易嘅个案咧，咁佢就买入价就系大概200-300万到啦，咁卖出价就平均都500几万嘅，咁佢又赚咗楼价嘅1.4倍咯。 呢个系最其实系比较最赚得最多嘅例子啦，系嘛？ 唔系赚得系赚得最多嘅例子系，跟住平均就大概赚240万咯，咁就系大概系原价嘅80%。 嗱，咁你见到白居易即系而家就。变成一个即系炒卖嘅，有唔少人嘅炒卖工具啦。咁但系你觉得整体政策上应该可以点样去避免呢个情况呢？ 其实整体政策上就系2013年之后，咁政府就话想活化呢个居屋嘅二手市场啦。咁佢就将 原本嘅補地價政策就類似撤銷咗咁樣。咁而家大部分市民咧，如果去賣手上嘅二手居屋咧，就會透過八居二市場，咁就係就可以透過啲地產經紀啦，就可以揾啲符合資格嘅白表人士，咁就唔需要補地價就賣咗出去。咁我哋見到其實由13年開始，政府就開始呢個八居二嘅先導計劃啦。咁其實佢先導計劃期間咧，二手居屋市場嘅樓價已經升咗六成㗎啦。咁樣我諗，即係我哋可以想象，就係12年嗰陣時，其實啲二手居屋嘅平均都可能二三千蚊一尺嘅啫。但係如果今年我哋見到啲二手居屋嘅尺價咧，其實而家已經係八九千蚊，甚至上萬蚊一尺㗎啦。 嗯嗯，余正兄，你依家个焦点就聚焦咗喺白居二啊，咁但系如果你讲个市场价个升幅嚟讲，唔好讲私楼先啦，即系就算六字居，其实个升幅都类同喎，系咪？ 六字居其实我哋见到，其实我谂呢个资助出售房屋或者帮市民置业，其实都系我谂民生嘅重中之重啦，好多市民都系靠即系居屋作为去解决房屋问题嘅希望嘅。咁其实我哋八居二政策佢出开展咗之后咧，其实居屋嘅二手价格咧，其实系仲快过同期嘅私人房屋嘅。所以其实呢个系一个好离谱嘅民生问题嚟咯。 嗯， 但系翻嗰个政策本身，其实你同唔同意政府需要资助市民置业嘅咧？ 資助市民置業，其實我覺得置業其實可能有兩個層次嘅，即係可能一般人喺私人市場置業就係、是、即係可能買一棟樓，但係佢亦都同時一個商品，亦都係一個投資。咁將來如果有機會樓價升咗咧，咁其實係即係唔關其他人事嘅，咁佢投資決定做得好就賺到錢啦。但係其實如果喺居屋政策之下，即係一直以嚟，即係80年代港英時代開始，其實政府資助市民置業嘅意思係其實係以一個合理嘅價錢，令到市民可以負擔嘅一個價格買一間屋，令到佢可以有一個長期穩定嘅居所啊嘛，即係唔會俾任何人干擾嘅居所。咁喺依個角度嚟講，我係贊成政府嘅居屋政策嘅。但係如果喺13年之後八居二，其實政府就係將居屋嘅二手價格越嚟越提高，即係將政府幫市民安居樂業嘅政策慢慢轉成同私人市場越嚟越似。咁我覺得依個改變，依個改變方向，我係反對嘅。 但係其實居屋白居二都好啦，佢都仍然係需要賣翻俾合資格嘅人士啊，亦都佢未補價噶嘛，即係佢唔可以就咁變成私樓噶嘛。咁其實係個整體嗱，依個就係個政策嘅原意啦，即係希望能夠盤活個市場咁樣嚇。咁喺依個角度嚟講，都係香港人啫，佢哋都係合乎資格嘅。咁只不過就係佢阿甲同阿月交收，佢哋願意以一個即係附加值咁樣去交收啫，咁樣咁。政府又未起到咁多嘅資助房屋，無論係租嘅又好，自置嘅又好，即係喺呢個角度嚟講，你會點回應呢？ 係啊，其實我覺得呢個都係呢個白居二問題嘅重中之重咯。即係其實政府覺得白居二政策嘅最大嘅優點就係而家一手居屋唔夠嘛，即係每年可能二三千個、四五千個咁樣，但係我哋申請居屋嘅市民可能有十萬以上嘅申請宗數嘅，咁樣佢就覺得如果每年幫到二三千個市民買到二手居屋，都好似每年都幫到多咗市民喎。但係我覺得其實嗰啲二手居屋其實佢唔係石頭變出嚟㗎嘛，即係佢本身二手居屋市場呢，其實喺13年之前呢就唔係話一潭死水嘅，其實佢每年都有2000個啲綠表買家呢買呢啲二手居屋嘅。咁如果而家依刻即係政府將越嚟越多呢啲白表買家拱咗去二手居屋市場呢，其實就係會將嗰啲綠表買家趕走。其實政府喺另一方面都要搵啲單位俾呢啲綠表買家買嘅。咁其中一個角度就係啲一手居屋啦。所以我哋見到近年嘅一手居屋嘅綠表比率其實係越嚟越高㗎囉。咁個政策去到最後啦，咁樣呢個白居二市場係咪幫緊啲白表市民呢？咁我都覺得係存疑問㗎囉，要進一步深究㗎囉。 但是从个市场操作上面来讲，因为近期啲即係新推出市场嘅居屋嗰个折扣率就相当高啊。 吓， 你又点睇呢？即係佢一方面其实係减緊价喎，政府新楼都减緊价喎。你二手楼你炒到几高，照计你点都唔可能会贵得过新楼㗎，係咪？只不过就係话新楼你就要抽签，二手楼你就可以私人解决，係咪个分别就係咁呢？ 其实唔系咁样，其实而家八居二市场嘅价格基本上已经差唔多 貴過一手居屋的價格的，即係佢已經係貴過一手居屋嘅價格，因為一手居屋咧，其實就係、是、即個價格，政府都會考慮市民嘅負擔因素去釐定啦。咁樣而家大概七八千蚊度，但係二手居屋嘅市場其實就係、是，因為其實二手居屋嘅市場其實個供求咧，求嗰一邊咧就係、是、政府嘅八九二政策啦，供嗰一邊咧就係、是、每年其實啲居屋業主想放出嚟單位嘅數目嘛。咁其實我哋見到八居二政策去、推出之後呢，其實佢想放盤啲二手居屋嘅業主嘅數目呢，其實冇特別提升嘅啫，咁都係大概去少過三千個咁樣每年，咁呢個數其實冇特別提升嘅。咁其實如果八居二政策今年仲拱多啲人入去呢個二手居屋市場，咁今年就4500個名額啦，咁其實就係政府人為做一個供過於求過於供嘅情況喺呢個八居二市場囉，所以其實二手市場嗰個價格會將來會進一步飆升添咯，以政府而家嘅操作嚟睇。 咁你哋會覺得即係白居易呢一個措施可以點樣去改變，係更加符合個原意？ 係，其實我覺得有兩個層次嘅。我諗就算好溫和嘅專家都提議，其實佢要增長呢、這個轉售嘅年期限制啦，因為而家白居易其實係三年咁。咁我諗大部分香港市民都會覺得係太短嘅啦。咁另一方面，其實我覺得其實居屋嘅二手市場本身已經有綠表買家買緊嘅啦嘛。咁其實我覺得去維持翻將二手居屋俾綠表買家買，跟住做公屋嘅流轉嘅角色，跟然之後起多啲一手居屋俾嗰啲白表買家，我覺得還原基本部去翻港英嗰個政策方向反而更加好。 好，唔該曬你，姚正熙，唔該曬。姚正熙咧就係本土研究社嘅成員啊。 我房屋呢个老大难问题咧，我自己睇咧就还原基本部最重要的一样嘢咧，就是我其实唔系好同意有太多嘅唔同嘅好复杂嘅计划，好多唔同嘅阶梯。即系讲真，我自己跟咗咁多年，有时都搞到乱晒。 我自己做节目成日都要每一次都要睇翻啲资料，唔记得晒啊。 咁但系个基本部系乜咧？咪供应咯。嗱，即系讲真。香港其實喺資助房屋呢個政策嚟講咧，即係對比世界好多地方咧，除咗新加坡以外咧，我哋都真係名列前茅啦，即係翻唔到轉頭噶啦，亦都冇必要一定要翻轉頭嚇。咁喺咁嘅基礎上邊，我諗即係翻嚟就係、是、聚焦點樣去加快同埋加大嗰個供應。咁但係即係好不幸咧，始終就係永遠都係留翻喺個面粉。個問題上面 咧，所以就成日有一種講法，就係我哋要增加嗰個流轉，令到有需要嘅人快啲得到佢哋想要嘅嘢嘛，所以咪出現咗 N 咁多種呢啲計劃。 咁嗱，即係我有時我成日都形容，你將個雞尾包變菠蘿包，菠蘿包又變提子包，冇意思嘅，係嘛？即係因為其實只係證明咗大家好需要麵包啫嘛，係嘛？咁而麵包個基礎就係麵粉啦，咁所以。聚焦始終都係要攻破嗰個麵粉嘅供應，即係土地供應。 咁跟住落嚟又唔知會唔會有另一種嘅討論，就係、是、究竟即係樓價會點樣發展呢？喺呢個疫情之下，經濟嘅逆轉之下，咁呢個又係一個 呢個判斷就好兩極啦。 咁、所以就亦都影響住好多人而家嘅抉擇啦。咁我哋遲啲有機會再傾啦。今日唔該曬林小魯，拜拜。